是非法无效。对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两国元首提出探讨军控谈判的可能性，赵立坚说中方已经发布两国元首会议的消息，目前没有更多信息提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确认，中美经过多轮磋商，近日本住相互尊重和对等互惠原则，就传媒问题达成三项共识。赵立坚说，首项共识是双方相互保障在对方国家工作的现任常驻记者在严格遵守防疫政策和领事规定之下，正常进出对方国家。二是双方同意为对方国家记者颁发一年多次入境签证，美国承诺立即启动国内程序解决中国记者签证停留问题，中方承诺在美国政策措施到位之后给予驻华美国记者同等待遇。三是双方将会依法依规对等审批符合申请要求的新常驻记者签证。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0点，跌63点，总成交金额1,0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1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9元，升6.5；盈富基金25.78，跌2仙。美团292.6，跌4.8；阿里巴巴164.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3.14，跌3.4；药明生物112.4，升2.2；港交所461.6，跌4.4；比亚迪股份298.8，跌1元；信宇光学科技系报219元，系跌10元；友邦保险85.3，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9，英镑10.47，瑞士法郎8.362，澳元5.679，加元6.208，新西兰元5.465，欧元8.815。每百日元对港元6.7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3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8点，跌119点。港金报17,2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3美元，卖出1,86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咧喺大角咀樱桃街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去维港湾方向咧有少少车龙啦，排到近帝柏海湾。另外就系龙翔道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虎山道游泳池。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游泳池。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

原定出年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呢是需要再度延期去到出年的十一月举行。这个赛事呢其实在疫情之下呢已经是第五次呢遭到延期和取消了。至于背后的原因呢这个的榄球总会呢就提到是由于呢在入境限制措施的持续不确定性之下呢未能够确保所有的参赛队伍都可以顺利和安全地抵港，所以呢就作出了今次的决定。所以我刚才就说呢话就话是同体育，但其实同疫情呢都分不开来的情景场。 是啊，这个七人榄球赛呢其实都是一个国际盛事，而且是香港举行呢罕有的，即是在国际上呢很出名的。每到比赛的时候大家即可能仲会仲有印象呢就即是很多外国的游客啦或者爱好者过来睇啦。咁尤其是喺赛事场地一带呢就好开心嘅，即係有人搭车就见到啲人呢即係着到好开心，古灵精怪咁去听去睇。咁我觉得呢就係一个嘉年华会咁样嘅。即係除咗真係去睇呢个运动赛事之外呢係大家一场好开心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呢个都係香港一个好大嘅品牌添，可以讲係。咁但係今次里面因为疫情啦就即係正如听介绍咗啦，就因为已经停办咗，係今次要停埋都应该第三次㗎嘛。第五次添啦。咁就我諗大家就会一来失望啦，二来就会担心呢即係到底即係呢一个即係俾香港即係由香港去创造出嚟嘅，可以讲係纯粹真係香港开始发起嘅，甚至係即係壮大嘅，可以讲係即係出咗名嘅。会唔会因为咁而即係会冇咗呢，或者即係有啲人而家讲緊会唔会移师去第二度比赛呀或者等等呢。咁今次里面呢就话会继续做嘅，但係就希望个延期能够争取时间啦，即係如果到时候疫情好啲可以办啦，咁就会好啲啦。咁所以我谂今次呢个咧就亦都令到好多人注意到咧，就我哋到底好多运动或者啲咁嘅赛事里边咧，系唔系可以逐步可以恢复翻咧？咁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大家即系今日或者我哋依家稍后会倾嘅一个话题咧。 嗱，你头先咧提到呢个系一个盛事啦，咁我觉得你呢个形容真系好准确噶，即系呢个嘉年华会式嘅赛事咧，大家都记得啊，啲片段入边咧，啲人饮饮食食啊，攞住啤酒喺个会场嗰度行嚟行去啊， 或者着到古灵精怪咁， 个气氛真系好热闹噶。事实上其实我哋香港有一个所谓的 M 品牌制度，这个 M 是 major 的意思，即是一些主要的大型赛事。成立目的就是扶植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在香港可以持续进行。目前在这个 M 品牌之下有12个赛事。在疫情之下其实不是没有这些 M 品牌的赛事可以获批复办的。例如我们之前大家都很关注的香港马拉松，还有今天都宣布了会复办的香港单车节和埋维港泳啊，但系点解陆续咧见到有赛事复办啦？但系榄总又喺呢个时候咧宣布延期咧，相信咧同我哋头先形容到一啲赛事嘅特性好有关系啦。嗱，第一层影场你就形容到啦，有好多旅客咧都系当系嘉年华会咁嚟参加啦。事实上睇翻啲数字啊，2017年咧呢个赛事系吸引咗咧12万个观众咧入场睇，当中有超过一半咧其实系游客嚟噶，佢哋咧系会报名啦。嚟香港一睇就睇三日嘅赛事。如果讲到我哋而家系即系疫情嘅关系之下，好多旅客都受制于呢个入境嘅措施，会唔会有咁多人咧？系讲紧有6万个观众啦，超过愿意咧系有咁严格嘅防疫限制之下，仍然嚟到香港观赛咧？咁影响收益噶嘛？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其次咧就系、之前这个的榄总的主席唐诺生其实在上一次延期的时候都已经曾经跟传媒讲过，如果这么严格的防疫限制之下，他是没有办法保证世界头六强的这个榄球队可以来到香港作赛，那么没有了强队那个可观性也都是会受影响。所以无论是在队伍还是在旅客的角度，即是观众的角度看，这个榄球赛都似乎是比起我们刚才讲的譬如是单车节或者是维港泳这些是更加国际化的一个赛事来的。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令到这个赛事是最终是要延期呢？ 这个国际化呢就因为即你除了外面来的参赛队伍就观众即真的很多是来自各地来香港看的。所以呢其实变了这个即我们讲七人榄球赛已经成为了一个即真的产业链来的。当时呢就很多即因为刚才你介绍了 M 品牌呢，其实政府当时想推呢就是将它发展除了一些体育活动国际化之外，亦都是培养一些有些商业价值的活动，就是我们叫做或者一些盛事。所以就当时来讲就譬如航空公司旅游业 飲食啦，咁等等嗰啲咧，其實就環繞住呢、這個即係七人欖球賽咧，係發展出嚟咧，其實係變咗一個真係產業嚟嘅。咁所以變咗今次裏邊咧停止個比賽之外咧，就即係除咗即係真係個賽事本身影響咧，其實都有好多行業咧連帶受到影響嘅。咁、所以我諗呢次呢個事件裏邊咧，即係特別引起好多人即係留意啦，或者會覺得係喺多咁多嘅 M 品牌裏邊咧，依、這、一個可以講嘅係國際化程度最高啊嘛。咁所以變咗今次呢個咧係首當其衝咧，就好多人會覺得就好可惜啊！即係對香港嚟講。就唔單止只嗰個賽事，而可能成個香港嘅，即係包括咗品牌啊、旅遊業啊同埋其他行業咧，咁都受到損失嘅。 所以咧，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啊自己對於呢一個七人欖球賽要再度延期有咩睇法咧？嗱，嚟緊我哋咧都仲有大型賽事會做噶，譬如頭先提到嘅單車節同埋維港泳啊。咁啊喺嚴格嘅防疫限制之下，點樣可以將呢啲賽事辦得有聲有色咧？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陳景祥而家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體育學者，就係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嘅副系主任雷洪德教授啊。雷洪德教授你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系啊。 系今次咧见到陆续有一啲大型赛事可以复办，咁但系咧有即系好多旅客咧会嚟睇嘅榄球赛咧就反而要延期。你自己分析个原因系咩啊？ 嗱，我谂可以两边嘅角度去睇啦。第一个就系从我哋体育发展嘅角度去睇啦。咁呢个系有啲可惜嘅，因为体育运动系可以凝聚个社会啦。特别系早前即系香港运动员喺奥运啊、残奥啊一个好嘅成绩啦。咁所以政府都睇到，其实大型嘅体育运动咧系可以凝聚到个社会，同埋俾翻个正能量啦。咁大家都明啦，社会事件之后嘅疫情呢两年咧，咁其实大家都好似香港人又冇得去旅行啊，又日日都好似困住屋企啊。咁其实需要释放一啲正能量啦。咁而正正大型运动咧系可以帮到佢嘅。咁早前嗰马拉松大家都睇到啦，虽然有18000人嘅 quota 啦，咁睇到即系能够参赛或者系周边嘅人咧都有个正能量啦。咁但係今次嘅七人欖球，我相信即係欖球總會都會同政府嘅官員有一個緊密嘅溝通。但係嗰個從風險管理嚟講呢，我相信政府把關嗰個呢就係啲觀眾呢個議題嘅。因為頭先陳景祥兄都講到啦，即係喺入去睇波嗰啲人都好多外地人啦。咁我其實基本上我每年都喺裏面都會捧下場嘅。嗰啲人嘅飲酒啊，大家大型嘅傾偈啊、集會啊，咁我諗呢個相信喺而家我哋香港仲係要清零嘅政策呢個大前提底下呢，就難以兩者取一個平衡啦。咁我唔知道欖球總會有冇同政府有個反建議嘅方案，就好似東京奧運咁樣，譬如我哋係取消外地嘅即係觀眾，我哋淨係辦返本地嘅。咁呢一個係咪可以大家褪一褪，有一個空間去討論呢？我覺得有嘅，或者大球場嘅40000人可以減到20000或者10000，我覺得呢個如果佢哋有傾過，但係如果政府都唔肯放嘅話，咁當然啦，咁政府就係防控呢方面把得緊啲啦。咁我覺得即係件事，我諗需要都要多啲資料，大家去理解一下，即係討論一下，睇下平衡兩方面嘅好壞處啊。咁然後去睇，同埋最終希望就係啲大型體育活動係盡快能夠係即係釋放翻出嚟，俾大家市民可以欣賞咯。 嗯，係啊，雷 Sir， 你聽講到咧，即係有啲折衷嘅辦法啦。咁但係咧，因為你知道七人欖球賽咧，好多啲球隊都好多係外邊嚟噶嘛。咁呢個有個安排上又會唔會即係有啲難度咧？即係你譬如話，如果即係要按足嗰個防疫，咁你21日啊，咁樣就即係好難嘅，真係又。 如果係呢、這個淨係球員舉例啦，淨係球員啦，你講緊大約係20-30个國家啦，以往嘅經驗都係。咁我覺得可以某程度上安排到嘅，但係你要嗰啲嘅參賽國家嗰啲球隊佢願唔願意啦？第一個就係即係佢都有個共識啦。咁我覺得即係好似類似東京奧運咁嘅做法呢，或者而家好似內地即將舉辦杭州亞運啦，或者係即係東奧啦，咁其實都係用呢、這個閉門啊一條龍嘅服務嘅形式去處理嗰啲， 即 係 一個閉環式嘅管理。 係啦，球員我覺得可以處理到嘅，但係問題你球員你幫唔到欖球總會有好嘅收入啊嘛。 係呢、這個最實際啦。 因為佢每年嘅我都知道社區好多嘅欖球總會嘅教練咧喺社區度教啲小朋友啊入學校咧，都係靠呢個七人欖球嘅收入，然後養住一班嘅好多社區嘅教練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欖球總會都話已經係呢兩年都蝕咗係即係損失咗2亿啦。 咁如果一路再蝕落去嘅話，咁呢個我諗從一個營運嘅機構去管理嚟講，佢都要諗個收入同埋開支兩個平衡啦。咁當然係造成一大嘅風險啦。咁頭先你講到係即係政府嗰個係 M 計劃啦，即係大型嘅體育運動啦。咁呢個政府我覺得可能係有需要係即係同呢啲大型嘅體育總會係睇下有冇個支援啊，或者有啲補助啊嘅方案咯，因為始終。即是二三年的啟德體育園起好的時候，最大型的運動項目應該大家都會期望是七人欖球的嘛。 嗯， 是。或者有些大型的足球啦。咁所以呢個對即係體育發展嚟講，某程度上都有一定嘅打擊咯。 女士啊，你自己提到 M 品牌咧，我留意到即係欖球總會嗰邊咧就話擔心咧一再嘅延期啊，會令到活動咧喺國際賽程入邊咧有一個消失嘅風險，甚至就話咧第時我哋個啟德體育園啦開幕之後咧，驚我哋香港已經冇國際賽事可以舉辦啦。呢個係即係你自己點評估呢個講法啦？ 我個人就唔係話太擔心。因为佢而家呢啲嘅国际比赛咧，通常系全球有唔同嘅站嚟举行啦。咁、因为始终都系睇一个市场嘅效益嘅啫。如果我哋疫情系舒缓晒，咁你始终香港系对佢咁多嘅国际嘅赛站嚟讲，都系一个市场效益噶嘛。咁我觉得即系短暂可能嘅痛楚一定会有啦。但你話長遠係咪永遠消失呢，我又唔覺得會去到咁嚴重，但係短期都要睇返嚟緊呢幾年間嘅疫情嗰個防控係點囉。因為我哋同歐洲美國嗰邊嘅大家防控嘅疫情唔同啦，即係你英超都已經容許啲球迷入場啦，因為佢哋係同個病毒共存呢個政策㗎嘛。但係我哋依然係清零嘅政策啦，咁所以你有兩個大嘅政策底下，你自然喺民間嘅活動嚟講，咁政府嗰個防控嘅即係優先嘅次序，當然就係有佢嘅立場咯。 嗯，阿雷 Sir， 因為咧我睇翻啲體育賽事咧，因為好多譬如你提到英超或者其他嗰啲咧，都陸續開始做翻啦。咁因為佢就一來係與病毒共存啦，另一個咧因為佢哋有啲轉播權咧，我諗嗰啲即係賽事嗰啲即係主辦單位嗰啲公司等等咧，就唔想話停曬佢噶嘛。咁但係而家七人欖球賽就冇呢樣嘢嘅，應該。即係呢個轉播啲會唔會影響咗嗰個處理？就係話，即係你又冇人去，即係喺背後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即係話一定我要做，或者好似你講嗰種咧，用閉環式我都要舉行噶啦。咁會唔會係因為咁而即係變咗？即係以政府角度講就要防疫，咁你咪吞下吞啦。咁吞到就真係唔知道，可能要停辦落去。 七人欖球可以用一個閉環式嚟舉行啦，但係要條件咧就係要政府或者係賽事委員會啦。同埋即係大球場嘅管理營運啦，咁要同每一個外國嘅隊伍，佢愿唔願意做呢樣嘢啦？因為你講緊14或者21日咧，其實個成本啦、個資源啦，同埋你即係喺嗰個閉環嘅時間咧，嗰、那個運動員嘅狀態啦，點去訓練啦？咁我哋有冇足夠嘅設施可以，譬如喺佢訓練即係隔離嘅期間，依然有俾訓練空間佢咧？咁我諗呢個細節咧，其實都因為我都係即係睇到而家媒體嘅資訊，我哋去睇件事啦。咁我真係唔知道欖球總會同政府兩者之間係有冇一個好嘅溝通咯，有個好嘅互信咯。我覺得即係而家睇嚟咧，就係、是、事件咧，就因為負責即係欖球呢啲體育賽事都係民政事務局啦。咁睇嚟而家呢一個嘅政策。決策都會係超越咗民政事務局啦，可能係去到特首啊、司長啊，或者係更高嘅層次嘅決定咯。 嗯，同埋一個財困咧，我哋都睇得到咧，佢好多已經話解僱咗啲教練啊，或者職員嗰啲咁長遠嚟計， 全職嘅運動員可能嚟緊佢哋個職業生涯都受影響。 係啊，即係於長遠嚟計都會係啦，即係影響嘅喎都。 最大呢兩年咧，就係青少年嗰啲基本嗰啲訓練班咧，社區嗰啲訓練班就停咗嘛。 嗯， 因為你疫情嗱好做。好老實講，大家早前都停曬啦，好多場地都未開啦。而家我哋叫做第四波呢一陣過咗啦，但係你講四三二一嗰陣時，好多場地啦。咁你運動員你一定要有一個青訓嘅一個培養啦。咁所以呢度都會預計本地嘅球員咧喺未來呢幾年咧都一定喺個選材啦，同埋基本嘅訓練嚟到一定有影響噶啦。呢個係一定預計到嘅。 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哋籃球運動方面嘅發展呢，嗱因為見到籃總固然係話即係已經做咗四成嘅裁員啦，咁嚟緊就話呢一啲職業球員嘅計劃呢可能都係會受到影響，會唔會係即係我哋而家連嗰個籃球精英啊方面我哋要養住佢哋其實都成為咗困難啊？ 因為而家體院嗰、那個精英嘅籃球隊係屬於而家仲係精英項目啦，就係嚟講係唯一個籃球啦，咁都要睇翻佢嗰個國際賽嘅成績啦。如果佢嘅成績係達標嘅話咧，其實而家依然都可以，佢嘅精英隊咧可以喺翻即係體育學院啊，或者喺精英培訓嗰邊有資源嘅。但係如果你話預計到喺青少年嗰個梯隊接得比較冇咁理想嘅話咧，咁好可能就係下一輪嘅即係精英嘅評審咧，未必會係入到去呢一個門檻咯。 但你剛才雷 Sir 剛才說的那個就是另一個閉環式管理這種做法，你會不會有機會或者跟譬如七人籃球的總會啊或者政府有機會商量，是不是覺得是不是值得應該推動一下這個這樣的方向去做呢？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去談的，因為你多一點大家溝通多一點了解的時候，你始終第一就是體育運動你對個社會是一個很正能量的，而且現在我們都基本上是清零了一非常之多嘅事，即係好 一段時間啦， 係啦一段時間啦。咁你講個社會嗱，好多時就不進則退啦。咁你年青人啊，你參與運動啊，對個社會正能量啦、啊、體能嘅方面啦、啊，同埋對整個社會嘅未來發展啦、啊，特別係社會事件之後，我哋做好多嘅青年嘅政策啦、啊。咁我諗呢啲體育運動係可以幫到個社會好多咯。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雷 Sir 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咁啊，雷 Sir 咧係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副系主任嚟噶，听紧节目的听众，你对于今次七人榄球赛要再次延期有乜睇法呢？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九龙区多次骗取运输司机金钱，涉案金额合共57000元。大部分受害人损失1000元内，最高金额是2500元。警方表示，一名运输司机早前接到从油塘送货到启德的订单。寄件男子向司机讹称需要先为货物代付800元，收货人再一次过将800元同埋运费支付俾司机。司机误信，并且以转数快转账俾嗰名男子，但系其后找唔到收货人，寄件人亦都已经失踪。警方表示，今年6至11月，九龙区有58宗同类案件，受害人都是 Lala Move 同 Google Fan 司机。科技大学为日夫演艺中心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关国际级的设施可让大学培育文化与艺术，亦都为本港增添另一顶级设施。林鄭月娥致辭的時候說，位於西九的 M 家博物館在上個星期開幕，戲曲中心和香港藝術館早年分別落成和完成裝修，大眾期待明年年中落成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以及2023年落成的東九龍文化中心，這些設施都在《十四五》規劃提及，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另外，林鄭月娥感謝早前宣布出年離任的科大校長史維多年來對科大以及香港高等院校的貢獻。一名22個月大女嬰被家人委託給一對情侶照顧，其後昏迷送院死亡的案件，情侣承认虐儿，包括掌掴、用藤条打女婴，又以铁链狗带绑住她。两人在高等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年4个月。 法官表示，女婴生前受到冇尊严的对待，判刑要反映虐儿行为的严重性，又指女婴死因是头部受伤，法庭难以评估控方未有检控被告更严重控罪的做法是不是宽大。对于女婴的兄长接受寄养家庭照顾，法官在判刑之后指出，对女婴被安排在被告家中感到奇怪，促请当局检视现有寄养家庭安排，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美国总统拜登重申美国政府对台湾政策不变，不鼓励台独，但是鼓励台湾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要求行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个是中美两国的重要政治共识和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所谓台湾关系法亦好，对台六项保障亦罢，都是纯粹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实质是将美国国内法凌驾国际义务之上，是非法无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一带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另外有单意外是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在仁安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仁安医院。现在狮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的，窝打老道去狮隧的龙尾就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水塘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在红山半岛。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干诺道西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车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啊， 反股一定是看到它有個入貨信號轉強的信號，清穿某些兒童平均線大成交，就不會說不斷跌就覺得抵買， 平可以更便宜，即是跌穿了當某位我們不知道，要直至到初步有支持力你才去想。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一啲大型嘅賽事啊，體育賽事陸續咧喺香港都可以做翻啦。嗱，例如今日公布嘅就有呢個單車節啦，同埋咧維港泳。咁但係咧一個即係相對國際化啦，大家非常之關注嘅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咧，就被宣布咧係要再度延期，去到出年11月先至能夠做。咁啊，其實陳景祥見到咧，欖總方面咧都有個良好願望噶，就話咧希望褪到出年11月咧，到時疫情比較穩定啦。咁而香港嘅接種率咧，疫苗嘅接種率咧，亦都會即係比起而家咧更加攀升啦。咁即係期望到時咧，我哋一啲即係防疫啊，或者係咧入境的安排咧都能够放松，咁到时咧就能够再度举行赛事啦。咁但系到底呢一个系唔系一个即实际嘅 良好愿望啊？良好愿望，但系唔知得唔得啦吓。 嗯，系咁啊，都真系要有待观察啦。嗱，至于听众朋友你自己啊，对于一啲大型嘅赛事陆续翻嚟啦，个防疫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咁啊，今次嘅七人榄球赛要再度延期，你自己又会唔会失望咧？打嚟1872311啦。电话旁边咧有黄先生喺度，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系你好， 请讲， 系啊，咁样其实咧，我就有参加呢个维港渡海泳啦，同埋有参加个单车节嘅，即系咁多年嚟都有参加嘅。 系 咁，其实咧个实情咧就系、是、佢而家咧因为有咗呢、這个即系减少咗人啦，咁其实咧佢系属于比较俾人去 experience 呢样嘢，即系去体验呢样嘢嘅啫。因为其实咧大部分嘅名额咧，譬如话渡海泳咁啦。announce 咗1400-1500人可以參加，1400嘅名額咧就係、是、只係去即係遊園就算啦，即係係去自助完成嘅，即係叫悠遊組啦。咁、另外一組咧就叫競賽組，競賽組即係男女都係各50名。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賽事咧係只不過係做出嚟咧，俾人去即係參與啊呢個活動， 自助參加即係希望。 冇錯啦，冇錯。咁所以，但係咧，就反而咧，對於嗰啲譬如話一個體育嘅發展啦，其實咧好多時都需要一啲嘅競賽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大型嘅賽事咧，好多時咧，而家舉辦呢一個嘅模式咧，因為少咗人數，佢唔可以咁多名額咧，其實咧，佢只不過係俾人哋去參與嘅一個渠道。即好似單車節嗰個咧，其實都係去參與，就並唔係一個賽事嚟嘅。咁、所以咧，就反而咧。如果想即係發展香港嘅一啲運動咧，其實係更加需要咧一啲小型啲嘅賽事。咁而咧呢啲小型嘅賽事咧，就慢慢咧係復辦緊嘅。 黃先生啊，你介唔介意我問你咧？即係你自己話你過往都有參與渡海泳同埋單車節啦。咁你係參加即係競賽組啊，定係 競賽組？ 定哦，即係你自己係競賽組嘅。咁今年會唔會都報名咧？ 今年嗱，因為我因為咧舉個例子啊，好似維港渡海泳咁啦，其實佢係一個組別啫，14歲以上就一組啦。咁變咗咧，咁譬如話我哋呢啲即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嘅人啦嚇，咁我哋都佢以前咧就分得細啲嘅，譬如話35至49歲一組啦，35歲以下一組啦，咁跟住仲有50歲以上一組啊咁樣啦，即係有幾個組別嘅。咁同埋有啲可能係俾啲譬如話紀律部隊啊邀請啊，即係 corporate 啊嗰啲咁啦。咁變咗咧。喺我嘅層面嚟講，我今年就應該未必會參加啦，因為咧你叫我去完成咧，其實就冇乜意思嘅，你明唔明？因為完成咗咁多次， 即係真係想參加競賽， 冇錯啦。咁但係佢冇得細分嘅話咧，其實一個比賽咧，如果你要真係去發展咧，你係多方面嘅。唔系话净系最顶尖嗰班啦，当然我如果我最顶尖，我梗系参加啦，因为我有机会啊嘛，系嘛。 黄生都想问下你咧，你譬如话如果以往参加同今次如果继续参加喺疫情之下啦，咁无论系个心情或者准备啦，有冇唔同噶？ 冇嘅，其实我哋 一样嘅啫嘛，照常 训练咗咁多年嘅咧，其实系恒常有训练嘅， 哦， 所以变咗喺训练方面就唔会影响太大。 但係反而係呢啲大賽呢就冇我哋份㗎啦。咁變咗啲細賽呢，佢分啲組別得細啲嘅話呢，反而我哋都仲會有啲癮啦，你明白意思㗎啦。 或者我轉個角度再問一句啊，黃生，其實呢你提到嗰個人數限制，譬如以維港泳嚟講啦，即係今年限到1500人，好大原因呢出於一個防疫嘅考慮，即係減少嗰個參加人數，咁無論係喺個控制啊，定係喺譬如真係不幸發生啲乜嘢疫情追蹤上面啊，咁樣都會容易啲處理。咁你自己又點睇我哋即係做翻呢啲大型嘅賽事嘅時候，其實係咪因為個防疫嘅限制，我哋都要即係有一啲嘅犧牲啊，有一啲嘅即係妥協啊，要喺入邊咯？會唔會係咁咧？ 其實我覺得係無可避免噶啦。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大家都唔想話，萬一有啲即係咩嘅爆發，我哋都唔想。即係見到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我係即係絕對冇問題接受嘅。就反而係希望咧譬如泳總啊，或者各大主辦單位可以多啲搞啲小型嘅比賽，因為其實嗰啲小型嘅比賽咧。正是呢可以發展到呢個運動嘅。我亦都舉另外一個例子，唔怕我直言啦。其實為咗今次維港渡海泳咧，好多咧泳池嘅游泳比賽咧係要延遲到出年嘅。因為呢呢、這個成個11、12月呢都俾佢哋呢外泳總呢用嗰啲泳池嘅空檔期呢嚟到做水試，因為你要水試咗你先可以參賽嘅。即係要證明到有嗰個能力啦，係咪咁樣。咁所以其實你得一就會即係影響到另外一樣嘢㗎啦。咁所以我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睇件事要即係宏觀啲啦。咁可能呢啲比賽做出嚟嘅冇錯係好睇，但係對於個發展運動亦都有少少影響嘅。 OK， 好啊，多謝啊，好啊，多謝黃生你嘅意見啦。咁啊，黃生咧就係一位即係會參加呢啲大型賽事競賽嘅聽眾嚟嘅。聽咗佢嘅分析之後，你自己又點睇咧？打嚟1872311啊！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嗱，點睇呢啲大型賽事陸續喺香港復辦嘅情況咧？呢個時候我哋請嚟體育專員楊德強同我哋一齊傾下。專員你好， 你好。 專員你頭先相信都聽到有一位聽眾講啦，就係、是、佢認為咧有咁多嘅大型賽事陸續去復辦咧，咁但係嗰、那個即係競賽嘅性質或者個水平咧就有所下降，反而咧就令到一啲本地可能比較小型嘅賽事咧又冇咗場地或者機會搞喎，原來都有啲市民會有咁嘅關注同埋失望，你自己點睇啊？ 我諗咧呢個喺疫情之下咧都係要攞個平衡啦，即係一方面咧。有一部分嘅泳手或者市民呢都希望参加呢个渡海泳嘅。咁因为毕竟呢都已经停咗2年啦，咁所以呢確实都有好多人呢要求呢复办呢个渡海泳。咁就但係因为疫情之下啦都要将个名额减少啦，咁就今次係1500人。咁確实呢就正如剛才黄生所讲呢，以往人数多啲啦，以至到呢係有分龄嘅组别嘅。咁我諗黄生我听佢所讲可能佢都係一啲喺呢個分齡或者所謂一啲元老組嘅賽事，佢想追求一啲成績或者名次啦，所以佢覺得啊冇咗呢啲組別覺得好可惜咁。咁但係咧就參加呢啲比賽咧，其實有即係各個人有大家唔同嘅目的嘅。有啲人咧就覺得啊，我希望可以喺維港嗰度去游水。咁呢個係一個對於好多人嚟講一個好難得嘅體驗嚟嘅。咁好啦，進而一步咧，有啲人咧就可能追求個成績。咁成績有兩樣嘢嘅，一樣有可能追求個名次。咁但係呢如果個分組少咗，可能佢覺得我攞獎嘅機會細咗喎，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我可以挑戰自己嘅啫，我咪追求可唔可以今次游得快過以前囉，即係變咗個時間方面同自己去比拼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符合嗰個競賽嘅精神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做呢啲大型嘅盛事呢確實係要考慮即係唔同嘅泳手同埋啲市民大家嗰、那個即係嗰個睇法囉。 好啊，又同你傾翻呢個七人欖球賽啊，因為我哋頭先喺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咧，都同咗一啲體育學者傾啦，佢哋都認為咧今次再度延期咧，其實係有可惜喺度嘅。其實你作為體育專員，有冇一直同欖總嗰邊咧保持聯繫？你又點睇佢哋今次延期呢個決定咧？ 其實一路咧都傾咗都2年幾噶啦，因為咧 疫情都差不多两年啦，咁呢段时间呢同蓝总嘅开个会都我都唔记得咗几多次啦。咁大家呢就都系睇住疫情嘅发展啦，就希望如果话个疫情系舒缓嘅时间呢，大家都好想呢系复办呢个赛事嘅。咁所以呢个目标系一致嘅，但个问题呢就系、是、个疫情呢確实喺呢年多两年里面呢都系比较多反复。咁以至到呢就最近大家都睇到啦，喺外国有啲地方呢仲有都几大嘅反弹嘅。咁变咗呢而家我哋嗰个防疫政策呢都系所谓严防输入啦。咁变咗榄球总会佢哋睇过之后呢觉得明年四月可以做到榄球七人赛嘅机会系细。咁佢哋呢都必须要同呢个国际嗰个榄球嘅总会有一个清楚嘅交代。咁所以呢昨日就宣布咗，就话将呢个赛事呢需要再押后。咁我哋系觉得可惜嘅，咁但系冇办法，因为始终呢七人榄球佢系一个即系有身体接触嘅运动啦。咁以至到呢以往嚟讲系男子女子队，系讲有几十队嘅外队呢系嚟自呢啲外国嘅地方嘅。咁喺严防输入嘅政策之下，確实喺呢个时间系好难讲得到究竟几时可以复办到呢个七人榄球赛嘅。 杨德强都想问下你，呢个之前咧都同雷洪德吕 Sir 倾啦，咁佢又觉得咧话，譬如话七人榄球赛咧，可唔可以转变一下个方式？即系譬如话可能系唔招呼咁多外边嚟嘅观众，就主要本地，然之后用一个闭环式管理。咁佢目的咧就系希望咧能够个赛事可以延续落去啦吓，因为咧就而家影响好大嘛，因为佢经费啊、教练啊、人才啊，甚至各方面都影响噶啦，因为已经停咗成几届啦，已经咁。你会唔会去考虑下呢个意见咧？认真啲去谂下，即系譬如话，如果真系疫情都未完全回复到平静，但系用一个咁嘅方式，希望能够呢啲咁嘅城市嘅大赛又或者咁嘅比赛可以延续到落去嘅，有冇咁嘅可能性咧？ 其实好多可能性咧，同榄球总会都已经探讨过噶啦， 有倾过啊。 包括咧，其实全部倾过噶啦，因为最主要嘅分别系在于咧，榄球赛咧同足球唔同。大家记得咧，足球咧，无论本地足球或者一啲欧美国地区。嗰啲聯賽咧都曾經係閉門作賽嘅，咁然後咧就用電視轉播嘅方式咧，就去到即係俾啲觀眾睇嘅。呢、這個方式咧喺足球係可以嘅、因為足球嘅轉播嘅費用咧，轉播權咧係都相當值錢嘅、但係咧喺欖球就唔係嘅。欖球咧，喺個欖球世界裏面咧，其實就電視轉播嘅收益係少嘅、而係呢、這個現場觀眾。嗰、那個即係包括佢哋買嘅門券啊，同埋一啲即係職場嘅餐飲啊，其他嘅服務咧，先至係嗰個收入嘅主要來源。咁、所以咧，如果係話用一個閉門方式嘅作賽咧，唔單止幫唔到欖球總會財政方面嘅收入，更加係會造成一個好大嘅負擔添。 即係話主要係因為嗰個轉播權，即係冇呢個轉播權，所以咧就變咗經濟收益裏邊咧，就復辦都可能冇用噶啦。 是因为大家的运作模式不同、即是足球的世界呢，就是它的转播权，譬如你看到大家、就是很多时候都透过电视看很多欧美的联赛，那个转播权是值钱的、但是在榄球的赛事来讲，其实是主要它以前那个收入的模式呢是靠现场的观众，即是门券的收益和这个餐饮的收益，那 去运作的、以至到其他赞助，但是你变了你一时之间是不可以改变这个方式的。 系，等杨德雄你听，杨德强你听都倾过啊，即系有唔同嘅方法都谂过啦，同即系榄总倾咗。咁、但系另一个即系我哋都听到嘅讲法咧，就话因为佢实际上嘅冲击都大啊嘛，平经费啊，培养人才甚至啲教练就走啊咁。咁即系除咗你听讲个转播权之外咧，亦都可能有个好实际问题，就系呢个运动再持续落去咧，就你一路再咁停办或者拖咧，就可能即系好难，即系无以为继啊，真系。咁呢方面系啦，又可以点样个方法？有冇啲折冲啲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咧？ 两方面啦，就榄球咧就有两个比赛嘅形式嘅、一个咧就七人榄球，一个咧就十五人榄球。咁咧七人榄球咧而家系我哋体育学院支援嘅精英项目之一。咁所以咧运动员嘅训练啊、教练啊各方面咧喺个精英嘅层面咧就系、是、一路都继续嘅。咁、以至到咧佢哋备战亚运啊嗰啲咧，其实一路而家系冇停过嘅。咁、个经费都系完全由政府去负责嘅。好啦。咁十五人欖球呢就因為佢唔係一個亞運或者奧運項目，所以以往嚟講呢確實係靠欖球總會個經費去負責嘅。咁另外以至到呢欖球一啲社區嘅項目呢，包括一啲即係可能學校方面嘅推廣啊嗰啲呢，以往嚟講呢政府係有一部分嘅資助，但係呢 欖球總會亦都利用佢七人欖球嗰個收益咧，去做一部分嘅項目。咁變咗兩方面都有嘅。咁而家咧，其實呢兩年確實咧，對於佢嘅15人欖球隊同埋一啲社區嘅推廣項目咧，係會有影響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有同欖總係傾過一啲唔同嘅方案。咁包括嘅15人嘅欖球隊啦，咁以至到佢哋其實係做緊一啲備戰、一啲大賽嘅工作。咁我哋都嘗試係用而家現有嘅一啲資助機制咧，去令到佢可以繼續去運作嘅。咁至於其他社區嗰方面咧，我知道佢哋都同其他機構啊、一啲贊助商大家傾緊，咁睇下可唔可以喺其他方面嘅揾到啲贊助，而令到佢嗰啲即係欖球嘅推廣係可以繼續啦。 係啊，德強啊，你譬如話係負責做體育專員咧，咁譬如話你嘅角色咧，又擔唔擔心？頭先我講緊咧，譬如話因為防疫嘅需要啦，好多賽事可能即係要改啊，或者係甚至要變啦，甚至好似譬如話用欖球呢個講法咧，就可能即係要拖啊，或者等等。会令到香港可能嗰啲赛事会冇咗嗰个吸引力啊，或者系转移地方，我哋会嗰个慢慢啊，即系好似冇咗咁啊，嗰个赛事啊，或者俾其他地方取代咗，有冇咁嘅担忧啊？其实你自己负责做呢个体育城市或者推动啲活动嘅时候， 疫情嚟讲咧，确实对于即系成个体育嘅世界咧，都个影响系大嘅。咁大家见到啦，譬如旧年嘅时间咧，欧美所有好多即系赛事咧，都因为疫情咧系需要停咗或者系要延期嘅。咁以至到奥运，大家都见到延咗一年啦。咁确实系对于唔同嘅地方都系带嚟啲挑战嘅。咁但系你见到咧，其实当呢个疫情即系比较上即系舒缓嘅时间咧。香港同埋其他世界嘅地方都一樣，係希望盡快咧去搞翻呢啲比賽。如果大家記得，我哋今年喺五月嘅時間咧，我哋香港都搞過一個場地嘅單車世界盃。咁當時咧，喺我哋五月搞呢個場地單車世界盃之前嘅一年咧，其實喺世界上冇一個地方國家係搞過嘅。咁我哋香港第一個地方搞，然後先至喺奧運之前一個好重要嘅熱身賽。咁所以我哋香港亦都係一樣，如果係條件係可以嘅話咧。我哋系会希望复办翻呢啲赛事嘅，咁我亦都相信咧，即系大家都要有信心啦。疫情唔会话长时间或者好一路都影响住即系大家啦。我哋希望疫情系尽快舒缓，而我哋咧一有机会嘅话咧，一定希望咧将呢啲国际嘅比赛咧系带翻嚟香港，俾即系令到可以推动我哋体育嘅发展，亦都系俾市民大家可以睇得到咯。 不過我見到咧，即係欖球界咧，對於今次再度延期，我諗佢哋個失望好深啦，所以就有個咁樣嘅評論就話：嗱，其實咧，我哋做啟德體育園咧，都係為咗即係做呢個大型嘅國際賽事，咁啊，好擔心咧，若果呢啲即係國際嘅賽事一再延期咧，到啟德體育園開幕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冇國際賽事可辦啦。咁點睇呢個評論咧？都係一個好嚴厲嘅一個講法。 我相信咧，即系因为 Robin， 我今日都见到佢啦，即系讲榄球总会嘅 CEO 啦。佢讲个所谓国际赛事咧，其实系讲国际嘅七人榄球赛啫。佢唔系讲其他嘅国际赛事，因为咧其他嘅国际赛事咧，我相信咧喺疫情即系舒缓或者完咗之后咧，系一定会翻嚟香港嘅。咁亦都会有好多赛事喺香港可以做得到嘅。咁我哋啟德體育園而家讲緊2023年底落成啦，咁讲緊都仲有即係两年多嘅时间，咁我希望呢个疫情係盡快可以舒缓啦。咁榄球方面呢，我亦都而家其实呢，佢琴日係宣布咗会押后到出年嘅年底啦，我哋亦都会继续全力呢係去帮助佢哋呢，都好希望呢可以喺出年年底做返呢个七人榄球赛嘅。 见到呢，其实我哋都有一啲嘅大型嘅体育赛事呢嚟緊都会复办嘅。咁虽然话即係榄球赛就要延期，包括我哋头先傾过嘅维港泳啦，同埋呢一个嘅单车赛啦，咁亦都呢係加咗好多呢即係严格嘅疫情方面嘅控制嘅措施，譬如话啲参赛者要打齐两针啦，要即係接受检测啦，另外呢亦都要用一啲譬如安心出行啊等等嘅应用程式呢先至可以参赛。咁专员你自己点睇喺呢啲大型赛事入面係唔係有信心做好嗰个疫情嘅防控啦，呢个第一。第二就係见到嗰个人数啊同埋即係嗰个規模可能都有所减少嘅时候，係咪仍然能够将呢啲赛事办得有声有色呢？ 我哋喺过去呢几个月咧都做过唔少呢啲比赛嘅，咁包括头先都讲过啦，场地单车世界杯，当时我哋香港第一个地方去做呢样国际赛嘅，咁跟住之后我哋喺六月份嘅时间亦都有呢个亚洲足协嘅一个分组赛嘅赛事啦，咁跟住之后十月嘅时间我哋搞过一个 香港馬拉松啦，有萬多人參與咗啦，咁其實我哋都係因應而家疫情嘅情況咧，喺加入咗一啲新嘅防疫措施之下咧，係可以令到呢啲賽事可以復辦。咁呢幾個賽事咧，其實喺個即係個都順利嘅。咁亦都冇引發到一啲即係新嘅疫情產生啦，咁呢個我哋都非常之高興嘅。咁變咗嚟緊呢，我哋其實每一個賽事呢都係好小心睇佢嘅防疫措施係點樣啦，以至到嗰個人數方面會有限制啦。咁希望係令到呢喺安全情況之下呢係可以逐步令到多啲賽事可以舉辦得到啦。 而家啲外隊啦，即係如果嚟香港比賽會唔會受影響呀？即係而家喺疫情之下主要個考慮因素會唔會 我哋喺頭先講過亞洲足協嗰個外圍賽咧，當時有兩隊外隊嚟香港嘅，咁而場地單車世界盃咧，當時亦都有百多位選手係嚟香港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外邊嗰個疫情咧，相對係穩定嘅，但係你見到最近咧，喺歐洲係有啲地方比較反覆嘅，那個疫情又上升嘅，以至到又話可能要即係加強嗰個防疫措施，即有禁足令咁樣，咁變咗而家呢個情況係我哋一定要嚴防輸入咯。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如果你話要講大量嘅即係外地嘅球員或者運動員嚟香港咧，確實係大家有擔心， 都係好難啊。 我想呢段時間大家要即係要再觀察一下啦。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楊德強，先同你傾到呢度。楊德強咧係體育專員嚟㗎，咁啊，我哋呢一節咧傾到呢度先，有交通消息啊，跟住。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近狮隧管道沙田出口，同埋系红梅谷道上行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大围港铁站。因为咁样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窝打老道嗰个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就排到德宝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过咗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过九龙排到去柯达大厦对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正成分指数报14711点，系升咗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14.79，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7，人民币6.38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港金报17,2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59.71美元，卖出186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上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对开曾经有意外，咁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之前近沙田马场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之後跟進翻喺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較早前近隔田村快線嘅意外清一場，咁大交通仍然係非常繁忙。而家獅隧嘅九龍入口咧，交通仍然都係比較擠塞噶。窩打老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公主道近創資中學，咁而龍翔道西行去獅隧嘅車龍就分別排到觀塘道近牛頭角下村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咁而紅梅谷路上行去翻獅隧公路咧，車龍就排到接近大圍港鐵站。反方向，獅隧公路出九龙嘅交通都系繁忙，近住隔田村一段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就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隔田村嘅意外虽然清一场，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咁最主要咧去大埔方向嘅车龙非常长噶，过晒狮隧，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分别去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近警察总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咁而家近住到峰山路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就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尖山隧道嘅管道入面噶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青沙公路近住城门隧道公路嘅交界，因为有意外，所以啱啱提到嘅呢一段城门隧道公路同埋青沙公路咧，交通都比较繁忙。而家青沙公路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尖山隧道。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就去到龍富路天橋近龍門居。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曾浩輝醫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教授，你点解一开始对生物科技有兴趣？ 生物科技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哋。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创会主席于常海， 当我查书嘅时候，发觉父乳都系生物科技嘅红手啦，我妈咪蒸馒头啦。你唔好觉得生物科技离好远，只不过咧而家新嘅科学出现咗之后咧，我哋更多嘅技术可以应用落去，所以本嚟咧需要一段长嘅时间要做嘅嘢，简短咗佢。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继续讲 Edgar Allan Poe 嘅恐怖故事《The Black Cat》。咁啊，萧叔叔拣咗几句我自己觉得写得非常之好嘅文字咧，就同大家分享。呢一句咧，男主角第一身自述嘅方式讲噶啦，讲佢饮酒，饮完酒开始咧，嗰、那个性格咧就开始大变啦。佢话 ：I grew day by day more moody, more irritable, more regardless of the feelings of others。开始饮酒之后咧，情绪越嚟越唔稳定啦 ，more moody 啦 ，more irritable 啦，好暴躁啦。More regardless of the feelings of others， 越嚟越咧系唔理其他人嘅感受，越嚟越冇同理心啦。跟住佢就话啦 ，I suffered myself to use intemperate language to my wife。我开始咧容许自己去爆粗闹老婆啊 ，to use intemperate language to my wife， 一啲咧好冇节制嘅语言。大家见到佢写得好文雅嘅 ，OK。At length, I even offered her personal violence， 仲 喐手打咗自己嘅老婆添。呢句小叔觉得写得好好嘅，你见到男主角咧，佢有少少羞愧嘅心嘅，羞愧咧，所以佢用一啲咧好识得包装自己嘅语言，令到佢听落去感觉上咧系冇咁错嘅，听落去好似冇咁衰嘅。OK， 佢话 My pets, of course， 我嘅宠物。Were made to feel the change in my disposition， 都会开始被逼去接受，去感受到我嘅性格嘅转变。中文听落去咧，都有少少婉转，呢个婉转嘅讲嘢方式。好啦，咁啊呢个再提一提大家，呢个系一个恐怖故事 ，OK， 情节应该亦都系假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跟住佢学啦。今日讲到呢度，我哋听日继续。听呢个英文恐怖故事鼻祖 Edgar Allan Poe 嘅 The Black Cat 黑猫。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喺度。陈景祥你好， 系大家好。 陈景祥啊，喺呢一节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关于太阳能板嘅问题啊。嗱，讲到太阳能板咧，可能中意去新界乡郊，譬如行下山啊，或者郊游下嘅朋友咧，有阵时候都好容易喺啲村屋嘅天台咧嗰度见到啊，啲人装晒一块块嘅太阳能板啦。咁啊，其实呢个咧，皆因我哋喺2018年。之后咧，其实两电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上网电价嘅计划。咁啊，市民自己投资去到一啲可再生能源嗰度啦，咁啊，藉此去产生嘅电力咧，就可以用一个高于一般电费水平嘅价钱咧，就卖翻俾电力公司。嗱，以而家我哋香港电费前排都讲过啦，即将会加电费啦。就算系加到出年咧，过三一度电咧，我哋讲紧而家上网电价咧，系平均每度电咧，讲紧可以赚两电咧，系4-5元嘅。咁啊，都系一个好可观嘅收入嚟。所以咧，大家近年咧都会见到呢啲嘅即系太阳能板咧出现嘅地方越嚟越多。咁不过咧，就有一啲环团就提我哋啦，话咧原来咧呢啲太阳能板嘅寿命咧，其实平均咧都系10-20年嘅啫。咁预计咧未来啊就会陆续咧出现一个大规模嘅回收潮啊，但系我哋香港咧就冇一啲针对太阳能板整全嘅回收计划，呢一点咧可能咧系会造成好严重嘅污染，甚至系环境灾难嘅。陈景祥， 系啊，就系、是、呢、这个你头先提到嗰、那个即系用太阳能发电咧，其实都系一种再生能源啦。咁呢个我相信都系世界大趋势嚟嘅。咁啊中即系两电佢哋用呢个方法，即系话你可以產生電咧就上網回收嘅俾翻錢咧，都係其中一個配合呢個咁嘅趨勢嘅做法啦。咁但係呢個世界裏邊，我成日覺得啲環保措施都係即係做一件事咧，另一件事係咪又會產生另一個新嘅問題咧？咁而家呢個咧就係好典型嘅例子啦。就是、因為大家都知咧，如果用太陽能板咧，用呢個太陽能咧，其實已經係全世界都好多地方用噶啦。嚇，尤其是有啲地方咧，尤其譬如內地都一樣係啦。大家有陣時睇見成個沙漠咧一路鋪落咧，係相當多噶嘛。咁喺香港嚟講咧，就好似阿高福慧你講咧，发电嗰度俾翻卖翻俾中电啊，或者系主要系中电做啦吓，咁啊都有收益噶嘛，咁所以大家系愿意做嘅，咁而产生嘅咧都几多下嘅，即系嗰个即系未来啊，即系咁嘅太阳能板，咁但系咧就又出现咗头先我讲嗰样嘢咧，你变咗回收，如果我哋处理唔好嘅时咧，又变咗另一种形式嘅污染，而且个污染都几紧要，因为咧佢太阳能板里边有啲物质咧，其实都系造成个环境嘅破坏嘅，咁啊到底要唔要有个措施咧，或者系咪应该有一个办法点去应付咧？咁好似都有啲回應㗎，係咪咧？即係呢個環保署。 係啊，嗱，我哋就住有環團提出呢個關注咧，向咗環保署查詢啦。政府嘅回應咧就係話佢哋一直 密切咧留意太阳能光伏板喺香港使用嘅情况。咁咧就话太阳能光伏板咧一般能够使用超过25年以上啊。咁啊，似乎就同一啲报道同埋环团嗰啲讲法咧就有少少唔同啦。佢哋认为咧而家香港咧系冇迫切要去处理或者咧系回收大量太阳能光伏板嘅需要。佢哋又话咧会参考国际间处理废弃太阳能板嘅方向同埋实际方法，咁咧嚟紧会适时检视香港嘅情况同埋制定方案。嗱，环保署就觉得冇个迫切性喺度。 系啊，咁但系咧，我讲翻啲即系呢啲咁嘅板啦，即系啲光太阳能嘅板咧，咁有啲团体咧就做过啲嘅估算嘅，咁就系话咧喺2019年咧就曾经做估算嘅时候就话10至15年后咧有耗损嘅太阳能板咧系多达几多咧系159万啊，至到238万块，咁个面积咧系大到可以覆盖咧3000至4700个咧标准大球场。咁呢個數量咧就好大嘅，咁另外啲資料可以俾大家做嗰啲參考嘅，咁就係太陽能板嘅回收啦。咁咧就因為咧涉及嘅成本好高啊，咁所以暫時嚟講就無利可圖嘅。咁啊，亦都有啲業界人士講咧，佢而家一塊造板大概1000蚊啦，咁但係回收處理嘅成本可能咧就造價嘅2倍，即係可能即係2000蚊甚至更加高啦。咁就換言之，即係要咁嘅回收咧，其實冇人做啦嚇，咁到底邊個去做咧？咁所以高科你聽講咗環保署個講法嘅時候咧，就可能佢哋係咪會覺得而家暫時因為香港推行呢樣嘢都係幾年啫，暫時係咪唔需要諗點樣處理咧？咁但係呢個似乎會唔會好短視咧？因為我哋呢個政策咧，明知件事一定會發生噶啦嚇，外國亦都好多地方有經驗去做嘅，咁我哋係咪應該要起碼有個討論咧，或者諗一啲點樣未來長遠解決方法咧？咁 嗱，的確咧要即係培植一個回收嘅系統出嚟咧，我哋講緊要有指引啦，即係上游要識得幫你收啦，下游咧又要識得幫你咧去處理啦、分解啦，繼而咧係咪呢一啲嘅資源可以再回收咧？講緊可能都未必係幾年間可以做到嘅事啊。咁如果話我哋而家冇迫切需要，咁就可能係稍後先至考慮嘅時候。阿陳景祥，你頭先用嗰個字眼就係短視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啊，會唔會咧好似啲環團咁樣去講法咧，形容係會帶嚟環境災難咧？咁啊，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我知道咧，而家唔單止係喺新界嘅，其實喺九龍咧，根據呢一個環境局咧，都有咧係好多嘅項目啊，係申請咗咧係用呢一個嘅上網電價嘅，咁啊喺一啲屋苑嘅天台啦，或者係一啲學校嘅天台咧，好多時大家可能都會用呢個方法咧去睇下可唔可以發電嘅。咁唔知道啊，今日講嘅呢個題目，呢個太陽能板嚟緊嘅回收又會唔會成為你嘅關注？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而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一位环保业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齐倾。有香港环保科技专业人员总会嘅副会长魏汉顺先生喺电话旁边，魏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相信你都聽到我哋頭先嘅討論啦。環保署就認為咧，因為一塊板可以用25年以上啊，所以咧而家就冇急切嘅討論需要。你哋業界係咪咁睇啊？ 这个就是正正香港环保的问题来的。即是如果环保署呢他们拿的数据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太阳能板呢供应商给我们的数据呢是20到30年的使用期。但是大家要记得这个个条件呢是在实验室的环境一个良好的条件之下呢可以用到20多30年。但是事实如果我们真的安在个天台啦日晒雨淋啦或者可能有些10号风球啊香港的台风啊个影响啊咁会唔会有咁嘅寿命呢咁一定係会有个折扣嘅。咁所以我哋估计呢都係10至15年开始呢有啲板就算譬如你装村屋咁装20块板咁20块板点都有一啲损耗会出咗嚟入面可能有 10%,20%, 即係2块啊4块啊咁样会换或者因为有根体亦都好似上次我哋都即係都会諗到太阳能板个技术啊一路会改进嘅。 我信啦。 即係会有呢咁嘅情况啦。 系啊，安顺啊，想跟进问下你咧，因为你讲紧嗰啲板咧，即系都有啲报道咁讲嘅，就话咧，因为咧其中另一个原因咧，就佢哋用咗好多嗰啲旧啊，即系叫僵尸板咧，即系可能本身已经有损耗啦，咁啊再加上头先讲，可能喺一个外边嘅环境里边咧会加速咗嘅，呢个现象多唔多嘅？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咧用家里边用嗰啲板啊，多唔多？呢啲系已经即系翻用啊，或者系质素可能低啊咁嗰啲嘅。 呢个咧就好奇怪嘅現象，因為用家身為嘅業主咧，佢一定唔知嘅。 嗯 唔知道， 只有施工嗰个团体或者系嗰个施工嗰间公司咧，先知佢用紧啲乜嘢板，因为外观上咧就分辨唔到嘅，好、 哦、 难分别嘅。 嗯， 但系你哋业界入边系咪有呢一个发现咧？即系原来系有唔少嘅所谓呢啲质素低嘅板系装咗喺我哋啲天台度，系咪呢个系咪事实啊？ 一定有呢个事实嘅，但系你话个百分比系去到50%、20%、10%呢个数据，我哋就掌握唔到嘅。 嗯，咁但系譬如话我如果我自己系一个用户啦，我想装呢啲咁嘅板嘅，咁、 嗯、 有冇一啲机构，譬如好似你哋啊，或者有啲团体咁可以帮我去，譬如鉴证一下，或者你买块板俾我，你话系新嘅，咁啊要1000蚊或者几多，咁系咪真嘅咧？咁有冇咁样嘅鉴证或者系品质保证咁样嘅？即是市场啊，咁嘅标准嘅咧，其实 啊，呢、這个提议非常好。其实系呢个服务一定有嘅，但系就因应翻个成本，因为太阳能呢个行业咧，进入呢个行业嘅门槛比较低啊、 嗯， 就好多时亦都业主咧都会睇价钱，即、就、系、是、啊，你报平啲啊，我就帮衬你啦咁样。咁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头、嗯、先你话可唔可以有啲第三机构做一个鉴定啊？呢块板 O 唔 OK 啊？其实就是有的，咁但是呢个另外又要再俾钱咯。 嗯， 魏康顺啊，如果嗱、你头先提到啦，基于一啲外在嘅环境，咁可能个折旧会容易啲产生啦。同、埋我哋头先讨论到一个即系可能有僵尸板嘅问题。嗱，你认为如果系唔能够话我哋等25年先至处理呢个问题啦，咁你自己估计嚟紧啊呢个大量嘅回收潮会喺几多年内出现呢？ 咁我上网电价嗰个计划2018年实行啦，咁一路都好受欢迎嘅，即系中电俾个数据都有讲紧万几，接近成20000宗嘅申请啦。咁而家我哋行咗2018、2019、2021、2024年噶嘛，咁就开始其实就陆续续，我估计咧应该再多5、6年之后咧，嗰、那个回收潮开始会出现噶啦。 嗯，阿汉顺啊，亦都想问下你咧，譬如话而家即系好多人都开始即系装呢样嘢啦。咁、 嗯、 啊，但系譬如话，如果讲紧个弃置或者未来点样处理呢板咧，喺外国个经验或者个做法系咪已经成熟噶啦？即系嗰个回收啊，嗰、那个产业链系咪都已经开始形成咗噶啦？ OK， 我谂成熟有两个方向啦。咁第一个政策上高成唔成熟啦，即系回收嘅政策啦。第二就技术上高成唔成熟啦。咁处理技术系成熟噶啦。咁喺就算唔使遠啦，我哋國內或者係台灣啦，都有一個好好嘅處理技術啦。咁、政策都有不同嘅地區嘅政策，譬如台灣佢哋就有以瓦數嘅，即係你嗰塊板產生幾多瓦數咧，就會收翻一個咧叫做回收費啊，或者叫環保費咧、先預繳咗先嘅。其實呢個一個好好嘅方法咯。 咁但係香港咧現時我哋係冇咧一個即係回收啊或者係棄置方面嘅指引啦。如果現時有用户譬如塊太陽能板是爛了咁樣啦，咁業界是會點處理的？ 哦，業界冇得處理的，只有堆填區幫手處理咗佢咯。 咁而家係抌咗佢嘅啫，即係如果咁講係嘛？即係咁樣當廢物咁抌。 係啊，生活垃圾咁抌咗佢嘅啫。 哦，其實佢嗰個對環境嘅污染咧，造成嘅破壞係點樣嘅？可唔可以幫我介紹一下？即係佢啲咩物質啊，或者係？ OK， 一个太阳能板我想基本大家都可能一个基本认识先啦，首先有个玻璃面啦，跟住入面有啲太阳能电池啦，有块 PA 嘅背板啦，咁呢几种物质呢佢要有一隻嘅复合物呢叫 EVA 嘅，咁有个 EVA 个复合物将佢哋黐好咗之后呢，咁就产生成一个太阳能板啦，咁如果你是污染最大嘅呢就是个复合物。咁佢會產污染咗個水源啦，即係埋咗一堆填區或者個土地嘅污染啦，同埋佢係一個資源嚟嘅，唔應該咧咁就去咗個堆填區浪費咗佢咯。 嗯，阿楊順啊，你係做呢個譬如環保科技業啦，咁我即係成日都有個疑問嘅，即係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話呢啲環保嘅再生能源咧，你用呢個嘅時候咧，太陽板就大家覺得話好好啦，即係用太陽能去發電啊，用之不盡，咁而且咧又即係清潔啊等等啊咁，咁但係你一講到啲板咧，其實原來又有另一個物質產生咗出嚟咧，可能造成個污染都好大問題嘅。咁你喺業界裏邊點樣睇呢件事嘅咧？即係話呢啲板其實係過渡性質嘅用啦，呢個事係有冇機會去改進佢啊，或者？点样避免到，即系你用一样嘢嘅科技系好似表面上环保咗啦，咁但系又产生另一样嘢嘅呢个问题，其实普唔普遍嘅咧？喺我哋用紧而家啲再生能源里边， 都我谂唔止再生能源嘅，任何个 環保業入面都係有咁嘅情況，譬如產生一啲就廚餘為例啦，咁我哋食嘢會產生廚餘，唔通我哋唔食嘢咩？唔會噶嘛。咁就太陽能其實都是一個乾淨能源嚟嘅，咁係值得去做嗰個推廣，或者好似電動車都係噶，好多朋友都話：哇，電動車個電池好唔環保喎、 啊， 佢將個污染源只不過移咗去集發電廠啫嘛，咁樣。咁、但係咪唔值得推廣呢？亦都唔係。咁最緊要有一啲配套嘅設施，譬如政策，點樣將呢個太陽能板可以環保處理啦，或者電動車嘅廢電池可以點處理啦，或者廚餘可以點處理咯？ 魏康信啊，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到，其實太陽能板都係要去適當咁回收啊。其實嗰個成本同埋嗰個技術方面，雖然係成熟，但係貴唔貴嘅咧？無論係要去回收定係要設立呢一啲嘅設施， 貴唔貴其實咧就睇下點睇啦。其實就一定要有個成本，因為啲環保處理咧，我哋涉及入邊，譬如先源頭嘅回收啦，點樣收啦，第二運輸啦，第三處理嘅土地成本啦，同埋人工啦。 即係我意思係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有利可圖嘅行業，定係應該係都要政府介入先至能夠成立到一個可持續嘅回收鏈㗎？ 我都想係有利可圖啊，但係好可惜，事實就係冇嘅，一定有個政府嘅政策支持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啦。 而家香港係冇呢種業界出現過啦，係咪應該講？ 冇， 即係完全冇人做嘅呢樣嘢。 冇錢賺邊個做啫？ 但係亦都唔係，係咪真係咁唔迫切啊？即係頭先我即係聽到即係環保署嘅講法係，你係咪同意呢個講法？即係短期內唔需要理佢住咧咁。 睇翻我哋香港個立法個程序啊，或者個時間啦，就以個都市固體收費計劃為例啦，即係垃圾徵費啦，咁我哋都爭吵咗十年八年啦，一個膠袋税都講緊五六年啦，咁我諗一個影響民生咁大嘅太陽能板嘅回收，咁嗰個可能由個立法啊建議啊嘅時間，我估計都應該五六年啩，咁而家。五六年後，咁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其中個第一個潮會嚟嘅咧，就五六年後，其實而家係已經有需要有啲措施或者啲議題開始傾嘅啦。 係，咁你業界有冇同政府曾經接觸過去傾呢件事嘅咧？ 都有噶。咁我哋喺2019年都約會過環境局嘅局長，都有傾過呢一個問題嘅。 反應如何咧？ 反應就好似頭先你咁嘅回答咯。 有冇失望啊？ 就我哋会继续坚持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魏汉信先同你倾到呢度。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使用太阳能板咧，相信都系即系环保啦，想从可再生能源呢一个方向咧，为我哋环境出一分力。但系如果听到业界同你讲啊，唔去妥善处置呢啲太阳能板，系会进一步引起污染嘅，系咪好似陈景祥头先所讲咧？我哋陷入咗一个即系好吊诡嘅一个矛盾入边咧？你自己点睇呢个问题咧？太阳能板嘅回收问题，打嚟1877231。 虽然不会自动禁止这些技术出口，但可能会有额外风险管理，包括采取措施阻止技术转让。莫里森说，澳洲将重点支持其中九项技术，包括量子技术，强调增加投资可协助确保澳洲企业未来的经济机遇，增加本土就业，并且保护国民的安全。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会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早上气温降至16度左右。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城门隧道公路交界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就排到去尖山隧道近九龙入口。重复一次咧，就是、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城门隧道公路嘅交界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尖山隧道接近九龙入口。而家尖山隧道啦，系实施咗特别嘅交通管制措施，系封闭咗慢线噶。 其他隧道的情况，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这边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方面，因为较早时狮隧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的意外就虽然清了场，不过现在沿住狮隧入去新界方向都还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跟住红梅谷路那段都还是有车龙，不过狮隧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措施了。在九龙入口这边，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后些少跟住彩虹村那段都是有车龙的，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近警察总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车多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曾经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还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去到安定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有很多糖的，直接食水果仲好。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叶振东，主持这个节目已经有5年半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当然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风波，到现在各位年轻人都仍然能够保持批判思考，理性讨论。我相信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香港的未来真的靠大家了。欢迎继续收听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而家倾紧嘅咧系一啲太阳能电板啦，佢嘅回收问题啊。陈景祥讲到呢个上网电价计划受欢迎咧，都有啲数字可以同翻听众分享啦。嗱，根据环境局咧，其实截至2020年底咧，两电咧系收到超过13000宗嘅申请，当中咧已经获批安装嘅项目咧系有超过11000个。咁讲紧咧每年可以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咧，系可以应付50000个家庭嘅用电量。头先讲过啦，除咗咧喺一啲新界地区村屋，大家见得比较多咧，原来系九龙嘅市区地段入边咧，虽然我哋即系啲建筑物好似好密集咁样样啦，但系咧喺两年间咧都累积咗超过600项嘅申请，相信咧就同一啲大型嘅屋宇啊、屋苑啊，佢哋尝试善用天台咧去安装呢啲太阳能嘅发电系统系有关。咁啊，见到个计 划越嚟越受欢迎，其实咧即系讲紧咧，我哋用紧嘅电板咧就越嚟越多。咁、正如头先咧有环保界嘅人士分析过咧，如果讲到要有更换潮或者回收潮一发生起嚟嘅时候咧，相信涉及嘅电板嘅数目咧，亦都系会相当可观嘅。 嗯，系啊，呢、這个数量都几多噶，即系头先我哋讲过一啲数字啦吓，即系你讲紧系即系嗰个量啊，即系而家去到2019年啫吓，咁都已经系讲紧有成200多万块噶啦，咁而且个增长速度啊快啦，咁亦都有啲业界咧曾经都提过啲建议都几都几有即系几有见地嘅，或者系个执行上咧都几可行嘅，就包括咗话咧起啲太阳能板咧，就因为佢经过入口噶啦，咁政府可唔可以将佢纳入呢个所谓受管制电器计划个范围里边咧？因为大家知道啦，即系而家咧你有嗰啲四电一老啦，咁啊都系要有限制噶嘛，点样处理啊？回收嗰、那个回收链啊，头先都倾过啦咁已经就好纯熟噶啦，即系已经系有成型噶啦。咁到底系咪可以将呢样嘢摆埋落去，系作为一个受管制嘅范围里边咧，加入咗啲咁样嘅回收链嘅过程里边咧？咁其实类似呢啲咁咧，就业界咁亦都提咗好多啦吓。亦都正如头先我倾嗰位朋友里边咧，汉信咧都讲过，佢都同政府倾过嘅。咁而家似乎咧，就要系政府嘅方面咧，会唔会系采取一个比较积极啲啊嘅态度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嘅立法啊、通过啊、讨论啊，其实好多时都几长时间噶。即系虽然而家我哋话2018年开始做呢样嘢，好似仲有一啲时间咁，但系咧，如果而家开始进行定嘅话咧，参考外边点做咧，开始规划我哋嘅回收咧，其实都系时候嚟，我觉得。 系啊，嗱，阿陈英祥，你头先提到话，有200多万块嘅呢啲板啦，咁其实咧就系根据一个政党咧，即系早前嘅推算啦，咁讲紧咧就系政府想喺2030年嗰个气候蓝图啊，增加我哋太阳能嗰个发电量，咁佢就估计咧，即系去到呢一个2030年，即系大概10年后咧，我哋就会多咗咧系咁多嘅电板嘅。咁啊，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点睇咧？呢一个太阳能板嘅回收问题咧，会唔会都系你去考虑屋企会唔会加装呢啲电板嘅时候嘅一个关注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而陈景祥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环团嘅代表同我哋一齐倾啦。电话旁边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企业可持续发展嘅主管何美娟喺度，何美娟你好， 你好啊， 何美娟啊，我哋头先就倾呢个议题嘅时候咧，特别留意到环境保护处嘅回复啦，佢哋认为咧太阳能板因为一般可以有25年以上嘅寿命，而家咧就冇迫切嘅需要咧去到处理呢啲回收嘅问题。你哋作为环保团体，点样睇呢一个嘅回复咧？ 我觉得佢哋应该要开始想这个回收这件事，其实 再行前一步，其实应该是想我们讲的 循环经济，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有能力可以去监管一些太阳能板是比较用的材料是可以即是再回收，或者那个供应商本身已经是有一个回收系统的了。因为在譬如欧洲那边呢，他们其实已经立了例，是所有做太阳能板的公司呢有责任去回收他们的那个用即是售后嗰个服务，或者系即系用完咗啦，消费者要将佢去处理嘅时候，个太阳能板公司其实有责任去做翻回收呢个工作咯。 嗯，即系话都系用一个生产者负责呢个概念，系咪咁啊？即系如果外边嘅做法上面。 基本上是咁样嘅意思咯，同埋本身嗰个太阳能板里面个含量咧，其实有好多有用嘅同埋有价值嘅原料嘅，咁变咗嚟讲，我哋而家都讲话个资源系唔足够啦，咁所以喺即系用个太阳能板呢一个方向，绝对系应该用点样可以即系再利用嗰、那个。板里面的components 等它可以即循环再用，或者甚至乎为什么要监管那个制造商呢，其实是它最有能力将那个太阳能板里面的各种成分是可以将它再摆回去的生产链那里嘛。 嗯，何美娟，但如果这个做法呢，就正如很多环保业的回收者呢，即都是这样说，就是如果你一要它负责做那样东西，因为有后续很多工作要做嘛，那你的成本可能就会重了。那相比之下，如果要纳入呢样工作去做啦，会唔会就系未来即系我自己买块板翻嚟去发电啊，咁样就可能个成本会重咗嘅，系咪会有咁嘅现象咧？你估计？ 所以點解成件事個執行係應該由一個循環經濟嗰個角度去諗件事咯？因為好多回收行業而家講話啊個成本高咗，咁可能要即係轉嫁俾消費者啊各方面咁嘅原因啦。咁但係當你去考慮真係用一個循環經濟嘅概念去諗嘅時候，正如我頭先所講，你將我個太陽能板裡面嘅不同嘅原料，如果拆咗出嚟有價值嗰啲，係可以去翻相關嘅行業裡面作為一個原材料咁樣應用嘅時候，其實嗰個價值係呈現咗出嚟噶嘛，絕對冇損失到噶嘛。咁所以計條數嘅時候就絕對唔係話啊，我呢一 part 我因為要有個成本，所以我就即係直接轉嫁咗俾消費者啦，或者直接轉嫁咗俾嗰個製造商啦。因為 ultimately 你買新的原材料，其實你都是有個成本在這裡的嘛。 是啊，美娟，但如果現在其實你在香港是不是應該沒有一些這樣 的行家，或者是這個產業是去做回收這些太陽能板的嘛？應該是沒有的嘛，香港現在。 香港應該未有嘅，但係我哋成日政府都喺度講緊話點樣同大灣區可以融合啦，咁同埋中國裏面其實推太陽能發電呢一件事係早過我哋香港好多年㗎嘛，咁我都會好相信即係國家嗰個政策或者係國家處理呢一方面嘅事情嘅時候呢，應該有一個比較完善嘅法例嗰方面嘅執行囉。 但我見到有啲報道呢，就係、好似你咁講，係咪咁嘅思路，就或者好似到時候呢回收咗又將佢推曬上去內地嗰度重新去將佢回收或者處理，咁就唔喺香港做啦，咁係咪咁樣嘅 一個方向呢？ 即係以後係啦，個出路係咪咁樣嘅？ 我覺得應該是成嗱，而家嗰種概念咧，好多時大家講話回收業咧，咁喺香港只不過係做一個真係收集嗰個過程嘅啫。咁我收集咗之後，我就成船咁樣運去一啲，無論係運入去國內，又或者係運入去一個東南亞國家嗰度咧，就即係當廢物咁樣處理啊咁樣。咁呢個概念係絕對我哋唔會支持啦。我頭先講嗰個概念其實係應該因應成個大灣區咁樣，究竟現時有幾多塊太陽能板已經安裝咗啦？然之後我哋預估到2030年、2050年，咁呢一個市場究竟係一件咩事？我哋需要究竟設立一個乜嘢機制嚟去做翻一個後續嘅處理，又或者回收咗呢一啲有用嘅 materials 嘅時候，咁我哋鄰近又會唔會有工廠可以應用咗？頭先我隨時講話，即係可以回收翻喺本個行業裡面用，即係俾翻一個製造太陽能板公司去應用嗰啲之外，其實佢裡面嗰啲含量不外乎係玻璃啊，或者係塑膠啊咁樣。咁喺珠三角或者喺大灣區裡面，其實都仲有一小部分嘅工業噶嘛。咁佢哋都可能會有需要一啲玻璃，又或者有需要一啲塑膠咁樣。咁係應該整個工業咁樣嚟考慮咯，就唔係單單就係話好似我哋過往一路做咁樣，我哋喺香港回收咗啲紙，我哋就成船咁運咗出去，就唔關我哋事啦咁樣咯。 喺內地咧，而家做成點樣㗎？呢方面啲太陽能板嘅回收啊、處理啊等等。 我哋知道國家係開始立法，即係佢哋開始草擬緊一啲條例。就冇喺歐洲咁先進，歐洲就2012年已經出咗，即係個法例已經出咗台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相信，因為我頭先講啦，國家裡面佢哋安裝太陽能板，其實我相信個歷史比我哋早10至20年都有啊。咁所以佢哋其實面對嗰個問題就更加迫切，所以點解亦都佢哋喺嗰個法例框架裡面，而家已經開始去着手去做咯。 咁所以如果聽你咁講，即係國家佢哋草擬緊法例去處理呢方面嘅問題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即係回收嘅技術同埋設施喺度發展緊。咁如果呢個時候香港唔加入個討論，即係喺嗰個區域性入面整體去到考慮我哋嘅回收問題嘅時候，仲話要推遲幾年先嚟做，會唔會喺呢一個時機方面其實係有個錯失呢？ 絕對會啊，因為你如果等人哋已經係即係立曬成個框架嘅時候，然之後跟住你又話啊， 舉手我要加入咁樣， 咁我哋香港嗰啲又點樣樣啊？咁樣即係你會令到成件事係麻煩咗咯。咁所以我會即係建議香港政府都即係積極咁樣可以表達我哋嘅意見，同埋亦都我覺得係相當合理嘅整件事，即係同我哋過往政府一路講話想融入大灣區啊。 又或者本身香港呢個市場實實在在係唔容許我哋單打獨鬥咁樣做曬所有應該要做嘅嘢噶嘛。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何美娟先同你傾到呢度。何美娟咧系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企业可持续发展嘅主管嚟嘅，咁啊，陈景祥啊，何美娟俾咗个新嘅思考角度我哋，就系、是啊、政府而家成日都话要融入大湾区，咁喺我哋嘅环保回收产业上面啊，当见到有个需要喺度嘅时候，系唔系白白咁样样去等到国家嘅立法框架啊流程都做好啦，我哋香港先至举手咧？咁佢嘅睇法就系可能会太迟。 但我担心就系可能又系将啲嘢运翻晒去大湾区处理。就不是在香港，因为香港的环保业一直都是刚才他讲得很啱，即是主要都是做收集，你自己本身没有一个产业链在本地做一个处理，还将这些即是所谓废物转废为有用 的物料等等，这个其实已经是业界里面存在了很久的问题，即是这个不解决，有了大湾区我相信只是方便一点，因为到时候没有了个边界限制运进去更方便一点，但是这个就对那个即是处理这些物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亦都对于我们即是环保业里面的升级转型啦，点样可以让到佢哋帮啲废物再增值咧？咁呢一个咧都系业界一直以嚟咧要谂嘅议题嚟噶。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到嚟咧倾第二个题目啊。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嘅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继续请嚟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自由不等于你个人的自由凌驾他人的自由，其实越在法律之下进行的自由越让我们有更多自由的空间。 11月17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成立一间初创企业是不是需要很多钱，开茶餐厅和成立初创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如果钱并非最重要，乜嘢先至系初创企业嘅成功关键？苏轼同嘉宾、连环创业家 William Lee 以及企业技能培训公司联合创办人 Zhou Wong 一齐讲创业系咪一味靠钱？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跟住落嚟咧，我哋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有关基层家庭嘅儿童健康调查。咁咧就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咧疫情啦，对于好多基层家庭嚟讲咧系造成好大嘅负担啦，因为可能家庭嘅收入会受到影响啦。咁另外咧呢一啲嘅家庭咧，往往嗰啲资源同埋支援咧，亦都冇一啲可能中产啊或者富裕嘅家庭咁好。咁佢哋嘅小朋友咧喺学习啊方面咧，其实过往都有好多调查咧讲过系受影响噶啦。咁我今次想同大家倾嘅咧就系佢哋嘅健康问题。事缘咧呢一个赛马会嘅慈善信托基金啦，就联同大学咧，香港大学咧系做咗一项追踪调查。佢哋喺2018年至到2021年期间咧，就锁定咗喺天水围同埋深水埗区咧超过1600个由3岁至到6岁嘅儿童，咁就定期啦，由佢哋入学去到毕业期间咧。就做呢个健康评估，咁呢班小朋友咧好多都系基层嚟噶，讲紧超过10%嘅小朋友咧系住喺劏房或者板间房啦。家长嘅教育程度咧有30%咧系喺初中或者以下，咁就睇下佢哋咧嘅健康情况有咩变化。结果咧就简单嚟讲咧就话发现咧佢哋咧出现咗一啲营养系唔均衡啦，睡眠嘅时间咧系不足啦，同埋咧佢哋嗰个运动啊，接受体能运动嘅嗰个时数咧亦都系偏少的情况。 是啊，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真的一个阶级问题来的。即是他的调查结果呢，我看看即是报道讲的各样，就其实你完全不会意外的。你完全不会意外，因为这个基层的家庭或者儿童的食物啊，家庭的环境怎样去成长啊，怎样令到他譬如说你说譬如睡觉，咁这个其实他其中一个结果啊，即是找出来的 finding, 即是我们讲的叫做就是啲细路仔好细个都睡得不够啊，即是应该要睡10至13个钟头，咁基层的儿童都睡不够的。咁睡不够，咁大家都有时候都觉得奇怪，咁细路仔都睡觉而已，没有做。咁但问题他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啊嘛。咁正如睇个介绍的时候，可能他住在劏房或者一个好 逼好嘈雜嘅環境，咁你可能佢根本休息都唔能夠一個好嘅休息或者係睡眠嘅咁。咁呢啲我覺得咧就調查出嚟嘅咧，就我覺得係真係唔應該會有意外嘅，因為咧就我哋睇翻有啲報道嘅寫法都係講咧，就因為佢嚟自一個低嘅社經地位嘅家庭啦，其實遇到嘅問題，我相信呢個其實疫情咧會令到個問題嚴重咗，但其實我相信咧個問題嘅持續咧，其實一直都喺佢哋嗰個身上發現緊嘅。但我最有興趣嘅咧就係你發現咗之後又點咧？有冇啲方法可以幫得到佢哋，或者係改善到佢哋呢個處境咧？我覺得可能嗰個先至係咧後續裏邊更加值得關心嘅問題咯。 嗯，咁呢樣嘢咧，我哋就要請嚟負責研究嘅學者同我哋傾下啦。不過喺同佢傾之前咧，我都要呼籲各位嘅聽眾啊，點樣睇呢一個嘅健康調查咧？講到針對一啲基層嘅幼兒啊，原來佢哋無論係喺個營養水平啦，定係喺譬如瞓覺啊，或者係運動量啊上面咧，都調查出嚟咧有個不足嘅情況。仲有咧，原來超過一半的这些小朋友都有蛀牙的问题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呢？我们马上请学者跟我们谈，但如果你有意见或者你有观察，打来1872311 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我们马上请来今次计划赛马会同量计划的总监，他自己本身都是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的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在这里。叶医生你好。 你好啊，福慧。你好啊，景祥。 系啊，你好， 叶医生啊，我想先从个调查方法请教下你啦。嗱，因为今次咧见到你系一个追踪调查嚟嘅，咁就想即系睇住呢班小朋友几年嚟嗰个健康发展情况。不过我哋大家都知道咧，自从2019年开始咧，其实中间有好大段时间咧，呢啲小朋友其实都系停咗课噶。有冇影响你哋嘅调查工作啊？ 系啊，应该系调翻转，因为咧，我哋今次赛马会同量计划咧，其实喺赛马会支援之下咧。香港大學我們同小童群益會和基督教服務處呢一起攜手合作一個大型的追蹤性和支援性的服務計劃來的。我們由2018年開始呢，其實在深水埗和天水圍兩個大家知道可能是基層家庭比較多的地區呢，我們邀請了32間幼稚園做我們的合作夥伴，同埋喺幼稚園入面呢，剛剛2018年的時候 K1 啱啱入學開始那些家庭呢，全部我都邀請咗我一齊去參呢個支援性嘅計劃，入邊除咗健康之外咧，我亦都係一路係定期嘅睇小朋友嘅智能同埋個心智發展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次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咧，因為喺呢3年入邊咧有好多嘢發生咗。 嗯， 咁所以我哋唔單止有佢嗰個基準嘅數據，亦都我哋有固定咧，大概每年我哋有6到12個月度就有啲新嘅數據咧，一路會知道小朋友嗰個成長、嗰個發展各方面嘅需要。所以其實我哋係比較難得嘅一個。精准嘅研究咧，有機會可以睇到喺疫情中間嗰個轉變。當然喺疫情當中咧，因為有好多嘢我哋需要出手支援咧。譬如我哋喺大家覺得咧，舊年啱啱新冠疫情爆發嘅時候咧，嗰、那個社區係恐慌嘅狀態，口罩唔夠啦，揾唔到酒精消毒液啦。咁好難得咧，因為我哋有一個比較一路接連嘅關係嘅醫療團隊咧，我哋喺好舊年疫情高峰期嘅時候咧，就幫我哋同樣計劃嘅小朋友家庭同學校咧。就搜羅咗10萬個嘅高質素嘅口罩俾翻嗰啲小朋友同埋家庭，亦都咧我哋自己平均先喺實驗室入邊咧幫佢溝咗啲嘅消毒酒精消毒液。咁所以疫情當中咧，其實我哋手一齊經過咗一個都比較艱難嘅時間。 嗯，醫生，我哋想問咧，其實就話譬如個疫情嘅時候咧，會唔會加重咗呢啲譬如基層家庭嘅問題咧，令到嗰個問題嚇個壓力咁大咧？咁 你講得好啱啊，景祥。咁咧，其實喺疫情之前咧，本來我哋見我小朋友咧喺 K1 同埋 K2 嘅時候咧，舉個例，譬如講個肥胖嘅情況咧，本來咧就大概有15%到嘅小朋友係有個或者係有開始肥胖嗰個現象嘅。但係咧去到 K3 疫情進入真係高峰期嗰個階段咧，咁頭先你講得好，因為其實停課嘅時間非常長。差唔多有年半以上咧，其實都冇出學。喺嗰段時間咧，其實黐肥嘅情況咧嚴重惡化，去到有25% 以上嘅朋友咧都開始出現咗黐肥嘅情況。 嗯， 當然啦，我因為今次咧嗰個數搜集咧唔係一次過嘅問卷調查， 係 唔係一個環節面調查，係我哋一個追蹤性嘅調查。所以咧，其實中間咧我哋係有好多。追踪性的数据同埋有啲 intervention 喺度。 叶医生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哋好快要听新闻啊，我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同你倾啊，好嘛？唔该晒。咁啊，我哋电话系1872311啊。 香港 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昨晚收到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内蒙古在恒常检测中发现一份由内地寄往香港的包裹，外包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且已经寄抵香港。中心要求收件人及有机会接触包裹的人员接受病毒检测。中心初步得悉，收件人签收包裹后随即弃置外包装，并且已清洗包裹内的衣服。中心已经建议这名收件人注意手部卫生，消毒曾经与包裹接触的家居表面。中心表示，由于包裹曾经逗留是一个本地物流货仓，中心已经建议货仓营运者注意消毒，并且在货仓采集环境样本检测全部呈阴性。中心又指出，在非冷冻的环境下，新冠病毒存活不超过几日，包装到港后带有具传染性的活病毒机会较低。中心呼吁市民处理一般外购货品，尤其是由外地运到香港的物件时，必须时刻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廉政公署表示，直至本月12号共收到6宗和下月立法会选举的相关投诉，涉及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廉署提醒市民切勿参与企图操纵或破坏选举的行为，例如分享或转载任何煽动他人杯葛或投白票废票的违法言论等。另外，廉署将在投票日首次总动员，派出大约800人应付突发情况及加强后勤工作，包括派人到各票站处理市民查询和投诉，有需要时会执法。欧洲新一轮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均创疫情以来的新高。奥地利针对未完成接种新冠疫苗民众实施的封锁措施踏入第三日，新增感染人数首次突破14000，再多14416人染疫，较约一年前以全面封锁措施压止疫情蔓延的高峰多近5000人。今次的局部封锁，有关民众仍能以工作及进行伸展运动为由外出，抗疫成效惹嚟质疑。捷克新增22400几宗确诊，当局要求民众在室内地方佩戴口罩，进入餐厅及酒吧要出示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或疫苗接种记录。但医疗系统承受的压力上升，迫使当局考虑收紧对未打针人士的防疫限制。邻国斯洛伐克亦都再多超过8300人染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2-3早上气温降至16度左右。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交界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现在车流量大消散，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至于较早前在尖山隧道实施的特别交通管制措施已经取消，现在尖山隧道在沙田方向的慢线已经解封。另外有单交通意外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开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挤塞的车龙排回去狮隧的管道入面。受到车灯影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约道。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意外，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近约道，狮隧去沙田方向要实施禁封措施。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 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咁而反方向咧，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山谷道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嘅，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入口大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受到那边意外影响，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的意外影响，而家龙尾去到约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繁忙，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提提大家封路安排在干诺道西因为紧急维修，现在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来官员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怎样跟公众解释 香港有什么空间呢？ 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补充？ 不止我们问，你们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啊。 多谢你嗰个意见 咧，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有关一个咧针对基层家庭幼儿健康嘅调查。咁啊，头先新闻之前咧同负责计划嘅港大学者叶柏强医生倾紧，请翻叶医生出嚟先。 你好啊，福慧。 Hello。系嗱，头先咧你就解释咗即系疫情咧系令到呢啲幼儿嘅情况变得更差啦。但我留意到你个发言入边咧，除咗讲肥胖咧，其实就仲有咧讲到咧佢哋摄取嘅盐分以及係鈣質咧，都出現咗不足喎。點樣解釋呢個現象咧？ 是啊，因為今次呢我喺賽馬會同糧計劃呢，我哋喺香港呢就希望可以做一啲新嘅計劃，令到呢我哋幼兒嘅小朋友呢有啲更加精准嘅健康嘅評估。所以呢，除咗我哋發現有肥胖之外呢，我哋係為咗香港我哋自己嘅幼兒小朋友呢，特別去設計咗一份新嘅食物評估問卷，我哋叫電子嘅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我哋揀咗呢喺香港呢就小朋友最常食嘅幾百種食物，就用咗本身我哋大學入邊嘅廚房啊，煮咗啲標準嘅份量啊，教咗啲家長點樣去評估翻嗰啲食物嘅份量，從而咧可以好精準咁咧評估翻小朋友喺疫情呢個階段咧嗰個吸取嗰個份量嘅準確嘅數字。嗱，大致上我哋發現咧喺今次我哋跟蹤咗都有1600多个小朋友入邊咧，其實喺疫情入邊咧，佢有超過3%嘅小朋友嗰個納汁。嗰、那個鹽分嘅吸收量咧，係超過咗本身我哋平時喺健康上面嗰個標準啦。同一個時間咧，亦都發現咧，其實佢哋個維他命 D 非常之缺乏。我哋係直接幫小朋友驗血嘅，睇到佢嗰個身體嗰個維生素 D 個份量好唔夠。咁有啲咩影響咧？嗱，因為納質鹽分唔夠嘅食吸收太多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因為嗰個飲食習慣入邊咧食得太過多濃味，可能係啲醬汁啦，有機會係啲醃製啦或者罐頭嘅食物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一般嘅小朋友 友，就特別是基層的小朋友咧，喺疫情嗰個階段咧，因為可能出街嘅時間比較少，而父母咧嗰個安排上都比較困難咧，所以甚至係政府可能食物銀行嘅支援咧，都係傾向咧比較啲醃製或者係罐頭類型多啲。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佢會吸收太多嘅鹽分，會直接影響佢個腎臟，影響個身體機能，長遠會令到血壓高同埋有心血管病嘅風險都高咗嘅。 嗯，阿葉醫生，我哋譬如話睇到呢、這個調查啦，其實得個結果啦，即係我自己對我嚟講，我覺得其實真係唔係好意外嘅，因為基層家庭咧，即係真係遇到啲問題嘅。咁反而我覺得即係可能我關心嘅，大家唔知會都關心咧，即係後續其實可以點做咧？ 同意啊， 佢一個家庭嘅問題啊， 重要 係啦，你點可以幫到佢去解決到呢啲問題咧？譬如佢爸爸媽媽可能自己都唔係好知道，即係話點先叫均衡營養咧？咁我點樣用一個方法，譬如你揾到問題啦，斷到症啦？點樣先至可以幫到佢哋咧？真正 冇錯啊！所以今次我哋個計劃咧，其中一個健康嘅體質改善嗰方面咧，其實落咗好多功夫嘅。我哋除咗頭先你有略略介紹過咧，我哋除咗睇嗰個營養均唔均衡啦，有冇肥胖啦，亦都睇有啲好重要嘅，包括咗佢個睡眠、運動習慣啦，同埋口腔同埋嗰個眼睛嘅健康啦。咁我哋發現咗問題之後咧，其實我有啲嘅介入嘅支援咧，就一路進行緊嘅。譬如頭先我哋講咧嗰個營養嗰個失衡嗰個問題咧，我哋會發現咗佢嗰個營養失衡之後咧，其實我哋嘅團隊入邊咧就有啲營養師嘅專家，就已經咧就特別咧就個別去同翻嗰啲家庭咧重新去介紹翻到底佢個食個餐單入邊咧其實發生過啲咩問題，嗰個烹調方法點樣可以多選擇一啲可能味道冇咁濃，但係亦都係健康好食嘅嘢食。同時間咧，亦都希望咧可以等佢哋可以選擇多一啲嘅新鮮嘅生果蔬菜啊。咁喺當中咧，其實好難得咧，因為今次我哋嘅團隊同埋學校同埋我哋嘅社工家庭咧，建立咗一個好緊密嘅關係。我哋特別咧就為咗香港幼兒嘅小朋友咧，製造咗好多健康教育嘅講座啊，同埋有啲demonstration 嘅片段。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可以咧去翻賽馬會同糧計劃我哋嗰個網頁咧，入邊其實有好多我哋喺疫情當中製造咧，有一啲嘅健康嘅資訊嘅 video， 入邊咧有教家長咧點樣可以有啲健康嘅餐單啦，點樣可以烹調一啲簡單而對小朋友營養豐富嘅嘢食。包括咗我哋有啲咧親子嘅活動喺疫情入邊咧，其實我哋做咗一啲好好嘅親子同量親子盒，其實咧係令到家長咧可以喺屋企入邊咧跟翻我哋嗰個計劃同埋個親子盒入邊嘅建議咧去做一啲適當嘅運動嘅。 葉醫生啊，即係固然你哋有專業人士去介入呢個狀況就好好啦，但我諗陳景祥佢頭先關心個問題咧，係即係基層家庭作為整體啊，咁佢哋譬如頭先提到對小朋友嗰個營養嘅認識不足啦，又或者就算你哋設計咗啲好好嘅餐單，但係佢哋可能個經濟上面佢冇辦法負擔到一啲即係新鮮嘅食材啊，又或者佢哋工作太忙啦，根本都冇辦法去買啦，咁即係基層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嘅羣體去到睇，我哋可以點幫佢哋咧？ 非常啱啊！即係呢個你知道香港咧，其實過往呢兩三年咧，就整體個經濟當然係向下走啦。咁頭先景祥講得好好咧，其實基層嘅家庭嘅需要咧一路都喺度嘅。疫情咧只不過將之前可能勉強掹車邊嘅問題咧惡化咗，令到大家睇到嗰個需要突然之間係大咗好多。嗱喺整體上咧，其實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學校嗰個支援，因為咧喺其實喺疫情中間咧，其中一個我哋面對住最大嘅困境咧，係我哋有差唔多有年半到兩年咧，其實翻唔到學，學校咧。一向都是對於基層家庭的小朋友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令他可以健康成長，在營養上可以直接幫到他，譬如在學校有嘢食啊，有些茶點啊，甚至跟家長的溝通支援會好很多的。所以呢，其實在接下來疫情比較穩定的階段，我們跟政府也都溝通過很多次，賽馬會同糧計劃我們都希望這個階段可以跟學校攜手，透過在學校這個平台加強本身那個家長健康的教育。我們今次選取那些餐單其實全部都是比較容易找得到，同埋是那個相對地不貴的嘢食，希望就可以在家長的選擇入面可以多一些選擇。當然在一個長遠的計劃，我們其實一直都跟政策局一直有很多的交流，因為我本身是兒童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跟政府反映，特別是跟社會福利處反映，其實當支援那些基層家庭，譬如在食物銀行和我們的社福機構，要關注我們那些食物的選擇，希望就盡量不要令到本身已經是可能身體的風險比較高一些或者比較肥胖的小朋友 因為基層嘅原因咧而繼續去進食一啲唔健康嘅食物。 嗯，咁葉醫生，你會唔會建議佢哋食物銀行唔好淨係擺咁多罐頭喺度咧？可唔可以擺啲即係有啲營養啲嘅？ 其實老實講，根本罐頭就係唔適合小朋友嘅食。 但係好似食物銀行就主要就係派嗰啲嘅啫喎，真係。 而家選擇開始多咗啦， 多咗。 我自己幫緊好多社福機構，譬如今次我哋嘅合作夥伴小童群益會同埋基督教服務處咧，其實喺疫情當中咧，我哋都盡量爭取咧就有啲簡單嘅餐單之餘咧，除咗啲非罐頭嘅嘢食咧，譬如有啲新鮮少少嘅蔬菜肉類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好啲嘅 turnover，令到可以供應到喺基層家庭嘅需要。 葉醫生啊，我留意到咧，今次你哋個調查有一個有趣嘅發現咧，就話原來超過一半嘅呢啲幼兒咧，至少有一顆嘅蛀牙。咁啊講到咧，其實嗱，即係香港就有牙科保健嘅，咁但係咧，似乎你講話三歲到六歲嘅即係牙齒嘅保健嘅教育啊，同埋嗰個檢查力嘅服務咧，就係咪未有咁全面啊？針對呢個現象，我哋可以點做咧？ 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因為三到六歲咧，好多家長咧有一個錯覺，其實就唔係淨係基層家長嘅，就算我有好多啲中產嘅朋友咧，都以為咧三到六歲嗰啲係乳齒 會甩嘅，蛀咗唔緊要， 蛀咗唔緊要，係啊，呢個概念好錯嘅啦。第一咧，你乳齒本身咧，如果係爛得犀利咧，或者啲令到個口腔衞生好差咧，令到之後嗰個恆齒啊個六歲到生牙之後咧，會排得好肉酸咧，同埋會好唔健康，有好多罅隙，第時會成日蛀牙嘅。但係更加重要，三到六歲咧，如果個口腔潔衞生差，成日蛀牙咧，我哋今次嘅研究發現咧，有一半起碼有一隻蛀牙，但係有三分一咧，起碼有三隻以上嘅蛀牙嘅。但係我哋自己睇到咧，如果蛀牙多咧，其實係會影響個整體個身體機能嘅，令佢有傳染病嘅機會高咗啦，抵抗力差咗啦，肺炎嘅風險高咗啦，甚至我哋更加睇到咧，蛀牙多咧，其實會影響小朋友學習同埋嗰個腦部發展嘅。所以蛀牙其實一個大問題。 咁又係咩原因嘅咧？即係啲基層家庭點樣會導致會蛀牙問題都嚴重嘅咧？ 一般咧，你頭先講得啱嘅，警長你有提過咧，其實基層家長都比較忙啦，即係好多時候就集中希望令到小朋友盡量食多啲好味嘅嘢食，亦都令到小朋友肥。 啲糖啊嘛，可能俾多啲糖佢食。 嗱，冇錯啊，但係糖分吸收太多，熱量同埋好多時候咧嗰個作息習慣咧，食嗰個餐數太多有少少咧，特別喺疫情嗰個階段咧，好多時候咧，因為小朋友留喺屋企已經好慘啦，冇乜活動俾佢，咁咧就俾糖啊、朱古力啊，或者有啲 氹下佢先咁啊。 係啊，食得多咧，其實蛀牙個風險高咗嘅。同埋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基層嘅家庭咧，佢嗰、那個刷牙同埋一個注意呢個口部嗰個預防蛀牙嗰個習慣咧做得唔夠好嘅，但係透過今次創辦會同樣計劃咧，其實已經大幅改善咗有參與計劃嗰千幾個學童咧入邊嗰個口腔健康，同埋咧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次個計劃嘅經驗咧，令到將來咧我哋幼兒界咧可以多留意嗰個口腔健康嘅重要性。 嗯，阿葉醫生啊，你講到咧，譬如話同啲家庭去介紹翻俾人啲餐單啊，點樣營養啲啊咁，咁你個經驗裏邊咧接觸啲家庭，佢通常嘅反應會點樣？ 好 開心啊！同你傾啊，點啊？ 因為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其實早兩日我哋啱啱喺我哋賽馬會嘅同仁館咧，喺一個實體嘅親子館咧，做咗一個記者發布會。我哋平時咧其實就係歡迎啲家長同埋老師同埋小朋友一齊上嚟我哋同仁館嗰度上堂啊，同埋玩嘅。咁喺嗰個同仁館咧，其實我哋教好多健康知識嘅。咁啱啱嗰個記者招待會咧，其實我哋有一位柯太咧，就特登分享翻佢參加呢個計劃嘅經驗咧。其實佢發現咧，原來同佢分享咗嗰啲營養餐單啊，同埋做運動嗰啲經驗之後咧，非常幫到佢啊，令到小朋友個肥胖問題改善咗啦。咁好多時候咧，佢知道啲簡單嘅方法咧，去做翻啲健康嘅餐單，大大減低咗佢咧食啲太過高熱量或者蛀牙太多嘅鹽分高嘅嘢食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啊，葉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先。葉醫生咧係今次調查嘅計劃負責人啦，咁自己本身咧都係一位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嘅臨床嘅學者嚟嘅。咁啊，陳景祥啊講到咧喺一個嘅調查入边啦，见到基层嘅儿童，似乎喺1600名都系一个相当之有代表性嘅数字啦。出现咗咁多嘅问题，咁单单系一个计划帮到嘅就有限啦。点样从制度性上面，其实有改变去帮到呢啲小朋友咧，似乎都系我哋要进一步思考。 咁嗰啲行动都好嘅，听下医生都讲到，即系佢真留喺家庭里面教翻佢点样啊。咁有啲实际行动就好啲咯，因为你净系知个问题冇用噶嘛。 咁啊，同埋头先呢葉醫生都提到关于蛀牙嘅问题啊，原来我哋一路以嚟都睇少咗，唔好以为乳齿蛀咗就冇事啊，各位家长 你 係啊，要留意住呢小朋友嘅嗰个牙齿健康啊，因为呢原来个口腔入面有蛀牙呢对于身体嘅影响呢係好多方面嘅，就话呢连患上传染病嘅风险都大啲啊，咁啊大家真係要关注一下啦。 即系其实都好低调啊，各样嘢都 系傻傻更更咁， 系真系，所以变咗你好觉得好唔似啊，喺电视度好觉得嗯都唔系咁嘅咁样，咁但系反而真系大过咗，你真系睇翻去重播嘅时候，你就会话、哦，原来你已经都几劲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李影 同我沈咏婷 一起走过。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失意跟欢欣。书店店员小孟来到屋企找乔四美，为已经怀有戚成刚的骨肉，希望四美可以让爱成全他和戚成刚。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到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是有关一些前线的清洁工友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健康的问题。事源一些清洁工会日前就走访了56个乡郊的垃圾站，去到访问一些前线工友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经验。在他们受访的工友里面，居然是有一半啦，都试过咧，系曾经喺工作入边咧系中暑嘅。咁啊，佢哋认为咧个原因啊，就同雇主啦。咁喺呢度讲紧嘅，如果系即系食环署嘅工友，咁佢哋嘅雇主就自然系特区政府啦，所提供嘅譬如帽啊、毛巾啊、饮用水啊，同埋雨褛啊呢啲咁样样嘅装备咧，系不足啦，亦都唔能够咧，即系令到佢哋有充足嘅空间同埋机会休息。是相关的。 其实这个又是一个基层市民即是经常遇到的问题，一个工作环境而导致到呢即是有中暑。其实如果按照刚才你讲的，高福慧都很啱，因为有47个清洁工友我们访问了。有25个呢曾经试过在工作时候中暑的。但我们看回资料也很奇怪，这个政府方面环保署自己有个讲法，就是说过去食环署就说在过去3个夏天又没有中暑的个案情报过。到底个情形真正系点样嘅咧？咁我哋依家有机会都要探讨下喎。 系啊，同埋咧，根据食环署对我哋嘅回复咧，佢哋亦都话咧系订立咗酷热天气之下嘅工作安全指引，就认为咧系有提供咧保护衣物同埋饮用水咧俾呢啲员工噶。咁到底即系呢啲讲法啊，点样样去即系分辨咧嗰个情况具体到底系点咧？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嘅职工权益工会副主任副主席李美少同我哋一齐倾下。李美少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 系啊李美少啊，似乎食环署嘅回复或者佢哋嘅观察同你哋嘅调查有一个好大嘅出入，佢哋就话过去3个夏天咧冇收到中暑嘅个案，但系你哋访问嘅工友咧就有一半都话喺工作嘅时候中过暑，点解会系有呢个落差咧？ 呢个叫掩耳盗铃啦。 点解有咁嘅讲法咧？ 因为我哋问嘅，因为佢讲系中暑啊嘛，即系话报咗工伤嗰啲嘅，咁佢先算系啊嘛。咁但系其实我哋问嘅工友咧，好多咧就未到中暑，去到神志不清嘅情况，佢只不过系一个，即系话中暑之前嘅先兆，越热分竭啦，越衰竭啦，都未去到中暑要送院救治咁严重。咁所以咧，点解啲工友会系？唔報呢，就是因為因為佢自己盡快要處理到囉，如果佢覺得唔舒服嘅時候盡快處理咗，咁佢覺得處理咗之後，如果我再報返去工商嘅時候呢，就只會增加佢哋好多要寫好多文件啊，做好多記錄啊，佢覺得好麻煩。即係報咗都幫唔到佢呀，咁所以佢哋咪唔去報囉。最好笑有一個工友，我問佢嗰時，佢我話做咩你中暑，你有冇報工傷報翻俾你上司聽？佢話梗係冇啦，我即刻打電話俾我老公啊！我話點解你要打電話俾老公？你唔揾上司？佢話我老公喺附近啊嘛，我咪揾佢 仲快啲幫到我啦，咁你可想而知，其實係好多工友都係因為即係佢已經係有即係已分揭啦、越衰揭個情況之後咧，佢就自己去幫自己啦，已經 係有啲咩事 啊？ 即係 都好怕麻煩，所以唔報。咁好啦，部門就覺得啊，我冇呢個數字咧就冇問題啦。即係話永遠都係咧，要死人嗰陣時都算先係去再做一啲處理咯。 嗯，即系我照你讲咧，即系话嗰啲工友里边咧，其实譬如你个数字里边咧，就系话佢系有咁嘅感觉，即系或者可能系好似已经有啲唔舒服啦吓、 啊， 但系就唔系真系可能系 咁样咯。 咁但系唔报咧都系 分切啊， 明白吓。咁但系如果唔报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咁啊变咗真系好似头先我讲咁个处方就会觉得咁你真系冇人报过， 即系冇办法反映个 系咯系咯，咁 佢 我都冇个案咁样系咯。咁你会唔会你作为即系维护工友嘅权益，都鼓励佢哋去报咧？ 因为你都冇讲到话系越分揭啊、越衰揭啊，都要需要报噶嘛，系咪先？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处方只不过系即系。佢話佢自己遵守曬勞工即係勞工嘅法例啊，會提供一個安全同埋健康嘅工作環境俾我哋啲工友啊嘛。咁、但係呢個咧就係魚目混珠咯。嗱、我俾個實例你啦，元朗有178個咧鄉村嘅垃圾站，但係咧點名站咧就得兩個，就喺錦田同埋東堤站。咁呢兩個站咧都係符合曬。職安的要求的有水有电、有更衣室有储物柜的。但是其余那170几个呢是完全没有这些设施的、尤其是没有水没有电才最即是没有水才最惨的工友在那里吵。你现在告诉我是工作环境嘛，就是说条例是不是工作环境，那你现在是不是告诉我点名站就是工作环境呢？其实垃圾站才是工作环境嘛，是不是啊？那170几个工友要去那些垃圾站做事，根本就回只是开工收工才可以回到去点名站的。 李美少云，你讲的这些点名站呢，距离工友开工的地点其实相隔几远的？ 搭车都要半个钟的，有些是。 好远哦， 是啊。咁所以佢系呃人嘅啫嘛，佢嗰个数字根本就，喂，咁你要系咪话俾我听？你而家全即系佢嘅数字话，全港咧有860几个乡郊嘅垃圾站。咁呢度系咪全部都系有水有电供应先？即系你可唔可以答我话系啊？另外，即系唔止元朗，好似屯门咁。咁佢有57个垃圾站，但系点名站咧都系得3个，大埔仲衰，佢嗰、那个垃圾站咧有105个，但系点名站啊仲系得一个，而呢个点名站喺边咧就是、大埔墟街市嘅地牢啊。咁你系咪呢个地牢就系佢哋嘅开工地点咧？系咪佢哋嘅工作环境咧？你净系话俾我听，你嗰两三个地点系符合晒职安嘅要求，咁其余佢哋去。做嘢工作嘅环境嗰、那个扫街嗰个垃圾站咧，系完全系冇呢啲嘢嘅。你就话俾我听，你全部有做晒，有晒呢啲咁嘅措施，遵守晒呢啲法例。你而家系咪鱼目混珠啊？ 工友嘅诉求会唔会系喺你头先所讲嘅一啲工作地点啊？其实系设立更多嘅呢啲有水电供应嘅休息室，先可以解决到佢哋嗰个情况同埋需要咧。 呢、這个一定系啦。佢哋话你知唔知佢哋几惨啊？有啲咧。即系附近即系冇乜水源嘅地方，佢哋要去山涧攞水啊。咁另外咧，有啲较为好嘅咧，就村民有借啲水俾佢啊，咁样咯。咁我哋同佢反映嘅时候，佢就话：我哋会有水车嚟到俾水去俾佢哋噶啦，咁样。咁但系咧，个水车唔系成日嚟入水啊嘛。咁仲有啊，嗰啲水俾你爱嚟洗下垃圾桶嘅啫，唔系俾你爱嚟饮用噶。咁跟住我话。同佢讲话冇饮用嘅水，佢话我哋会有人派水落去㗎喇。咁但係呢其实佢哋嗰啲中即係一大樽嗰啲屈臣氏嗰啲水呢，佢根本就係月货嚟，即係当月货咁叫㗎嘛。根本就唔会係成日都可以俾到你囉。同埋唔会係百几个站就派落去百几个站㗎嘛。佢淨係派咗落去点名站囉。你要嗰时你咪喺点名站每一日斟水出去囉。 你咪先话啦。 你咪派咗十 几樽水出去 咯。系啊，李女士话啦，你系工会啦，你哋觉得会唔会系即系以后都要留意或者系即系支持啲工友咧，即系有问题就去情报，即系令到个数字能够真系反映到个问题嘅严重性啦。因为我哋头先讲紧咧，就可能啲工友都怕各样嘢啦。咁、但系呢个数字嚟讲，佢真系又睇唔到。 变咗你哋系咪唔够牙力去？ 系啦，你作为工会会唔会希望能够改变呢样嘢？希望鼓励佢多啲，真系有问题嘅时候去报咧咁。 你见到我哋出晒报告嘅时候，佢依然咧就系咁样答你啦。我哋咧就有遵守工作指引嘅法例嘅，有改善措施嘅。佢覺得佢做曬嘢噶咯， 但你繼續拗咯，繼續咯，即係你有啲實例噶嘛，即係你正如聽講咪繼續同佢要爭論咯。 係。 系咪啊？系咪应该要咁样啊？即系你个计划系咪会应该要咁啊？ 唔应该系我哋去同佢争论，你应该自己去反省一下啦，检视一下啦。你唔好再喺度自欺欺人啦。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美少，同你倾到呢度。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亦都时间够啦，拜拜。